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文章标题是香港的速度。他说过去香港速度意思是快，但近年就被形容为慢。又说香港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被新加坡和内地追上。梁振英是认为问责制实行了10年，效果未如人意，又说需要改进，但就强调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建议没有直接的关系。梁振英相信新的司局分工和统筹比现届政府的架构更加能够符合现时社会的需要。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附近发生枪击案，至少3死3伤，死者包括是两名美式足球大学校队的退役球员。警方说星期六的埃曼在大学附近宿舍举行派对时候出现争吵，其后演变成打斗，期间一个男子取出手枪开枪射向三名死者，当中有一人是现役的球员，警方已经掌握枪手的资料，他会被控谋杀罪，警方正是追缉枪手的下落。西班牙表明向欧元区求助，并获答应借出多达1000亿欧元进行银行业的资本重组。西班牙国内反应不一，反对者是质疑有关计划是否可行，并认为西班牙会失去主导权，受制于欧元区的借款条件。首相拉霍伊首次是评论向欧元区求助，指出可以挽救西班牙的银行业，又强调贷款援助没有附加的条件。土耳其西南部沿岸一个的观光地方对开，星期日发生6级的地震，近60人需要送院。当局说地震并没有造成死亡，而需要送院的人大部分都是受惊，少数人就因为惊慌由住所跳落地面逃生的时候受伤。附近的希腊罗德岛亦都发生5.8级的地震。体育的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的赛事，卫冕的西班牙队在先失一球之下以1-1逼和了意大利队。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半场2-1领先爱尔兰，全场是赢3-1，克罗地亚暂时排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1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瑞 去面试。 是锦怡， 香港做父母 真是苦过爹爹啊！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实践绿色生活其实好简单。平时尽量搭公共交通工具，支持废物分类、回收同转赠计划，你同我都做得到噶。 仲有捐65蚊参加6月17、18号举行嘅公益绿色日，帮助有需要嘅人，又可以喺呢两日免费搭港铁，快啲话俾所有朋友知啦！ 支持公益绿色日， 实践绿色生活，由你我做起。 查询热线2854-5111。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一位政治人物最难的就是那个离台身影。曾荫权仲剩翻半个月就要卸任行政长官的职位，但他谈不上什么离台身影。他依家趴喺个台边，几乎俾人乱棍打死。香港一代能理点解得到如斯结局呢？佢只识得用乾卦嘅自强不息，佢唔识得用坤卦嘅厚德载物，所以搞到今日咁嘅田地。易经64卦，第一卦系乾，乾为天；第二卦系坤，坤为地。乾刚坤柔，有时要硬，有时要软，懂得使用，我哋就可以游走于天地之间。煲太用乾卦用得好好，乾卦六爻由初爻开始，潜龙勿用，燕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卦是处境，爻是当时处身的位置。他中学毕业做推销员养家，正正是大合了乾卦初爻潜龙勿用的怀才不遇处境，然后考入政府，面对一群港大毕业生，受尽白眼，可想而知，这个是二爻的燕龙在田，苦落平阳被犬欺。唯一出路是埋头苦干，即是第三爻的君子终日乾乾。九七回归，董建华不信公务员，曾荫权走入了第四爻，或跃在渊，即是要知所进退的关键时刻了。陈太罢官，煲太上位，但仍然要做扫街的清洁大队长，进退得宜，机会就来了。50万香港人上街拉老董落台，这个时候他走入了乾卦第五爻飞龙在天，大权在握的人生高峰。在位七年，刚愎自用，终于走上最后一爻众叛亲离的亢龙有悔地步。曾荫权只知道自强不息，所以创造了一个打工奇迹，但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以致今日众叛亲离。乾为天，主创造；坤为地，主承接，必须天地配合，万物才会生生不息。曾荫权只有刚的一面，没有柔的一面，所以只能够做一个悲剧英雄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早晨早晨，7:38，大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第一台啊，风波里的茶杯，今日咧直播室里边咧啊，就有老总啊李锦鸿。阿 Q 仔咧就去咗放假 ，Q 仔放假。 咁啊，林旭华咧就丁富忧，啊今日出殡。咁啊，我嘅拍档就系阿吴志森。 早上大伯， 其实好耐冇同你做节目喎。 我其实未同你做过节目， 做过以前喺 一次咁多咯， 实有做过。 你翻出嚟嘅时候就， 唔系以前喺商台， 商台嗰 时候啦。你未去港台之前， 都时间多年啦， 做过好多年啦，好多年噶啦，十几年啦， 好多年。 讲翻嚟，吴志森都算系我哋嘅即系后辈少少啦，即系新一代啲少少嘅一个嘅评论员啦吓， 都好鬼老 啊，都老啊，就 都好鬼老。 但整个嘅香港确实系需要接班嘅，你连一个即系无论你叫任何嘅社会运动，你仲有班老鬼去支撑咧，系唔得。但我睇翻琴日25,000人为咗个我哋唔识嘅湖南雁康而上街咧，嗰幅图画同埋整个嘅事情。一个好深嘅社会解读喺度噶， 好感人啊！ 系咯， 我就喺现场啦，即系我就作为一个有参与者、有观察者啦，我影相啊，主要即系呢人爱上咗摄影嗰个感觉。 点解做业余摄影师？ 系啊系啊系， 朋友嚟噶， 而家记录嘅要嘢。 我有记录啊嘛，即系我需要将嗰啲重要嘅香港大事用呢个镜头记录落嚟啊嘛。我感觉就真系好感人，好感人咧就系年青人嗰种投入。嗰种热诚咧，远远超过我想象之外。 冇错，即系以你同类啲咁嘅上佳人，同一种嘅义愤，系一种嘅追求公义，但系而家咧个心出到嚟嘅，嗰种嘅感人为此而流泪，用不同方法去表达，即系内心一种嘅情意，同埋好有个人嘅色彩嘅。咁呢个系确实喺香港个你个社运嚟讲，系睇法系转型紧 嘅，新嘅一代已经出咗嚟， 系啦， 系啊，吓， 其实。唔系嘅，我就咁睇啊。当然新嘅一代系出咗嚟啊。其实倒翻转头咧，就系我哋嗰啲老鬼不济。嗱，你谂下当年，即系你由八九开始啦，八九年呢个六四，百几万人上街。其实嗰阵时已经系每一个市民，你已经知道香港人咧唔声唔声。但系咧，香港人有一样嘢好咧，嗱，你平时话佢对政治好，对咩都冷漠好啦吓。但当有必要嘅时候，佢觉得顶唔顺嘅时候，又会企出嚟。 会出嚟噶，系咯。 啊，所以呢样嘢从来唔担心嘅。 嗯。 啊，从来唔担心，但系过去咧，一直就俾班老鬼，所谓老鬼就是、一班政客咧， 垄断咗。 佢垄断咗、把持咗同埋骑劫咗。 嗯。 啊，嗱，你谂下，早翻我做立法会议员嘅时代啦，即系我封咪后啦，讲紧2004年啦，嗰阵时你仲。再之前89年咧，你啲老鬼仲可以走出嚟咧，振臂一呼，仲可以走出嚟喝住啲人维持秩序。啊，嗰阵时咧，啲老鬼你知咁多年同啲差佬啊，而家叫做差佬噶啦。 嗰阵时啲老鬼都好后生啫。 啊，嗰啲老鬼后生， 所以咧都热血中年，我哋都热血中年。 都系领袖啦，当然都系啦，即系讲领袖啦。老鬼意思就系话，同啲差佬而家叫差佬噶啦。因为 唔系好俾面佢啊， 因为琴日佢哋咁样处理嗰啲咁嘅行动咧，就唔需要咧，佢哋好憎人叫差佬嘅，你叫差人 OK， 你叫警察更加 OK， 你叫差佬系兴噶啦，咁所以我而家系差佬，差佬，差佬，差佬，因为琴日睇咗你表现咧，就根本冇资格做。即系所谓优秀警队， 我一阵讲下，你讲埋，我喺现场 睇到。 以前咧，啲老鬼咧，即系所谓啲领导领袖咧，啊，就可以走出嚟咧，同啲差佬有倾有讲嘅。譬如话当年六四，阿李卓人啊，喺内地俾人运嗰阵时，我就喺嗰阵时，我同阿陈文雄啊，成班人咧坐喺呢个总督府门口， 港督府以前嗰度啦，系啦。 跟住咧就成班涌晒嚟，跟住有啲大泥头车就话要冲入去，跟住咧就话李柱明啊、周梁淑仪啊，咁啊成班行政会议成员就走去见阿魏奕迅， 嗯 哼，啊 叫佢做啲嘢， 叫佢做嘢，咁佢哋出翻嚟咧就话政府会关注呢样嘢，啊会通过英国外交部咧， 直通伦敦，伦敦去先压啦，系啦， 咁啊叫大家散， 嗯， 啲友唔肯散， 唔肯散， 咁啊揾咗我。嗰阵时其实我都唔系咩领袖，不过我就坐咗喺度，个个见到个个人围住我， 你大声咯， 咁啊叫我啦，咁我同嗰个警司，佢就话阿郑生，俾佢大声公我啊，俾个大声公我，你可唔可以 你呼吁佢哋啲人走？ 走嗱，已经解决咗啦。 呢个聪明啊，呢个聪明啊，佢嗌又唔得噶，系啊，搵你嗌又好啲。 过去咁多年都有呢啲行为出现噶啦，你最打破咗一样嘢咧，就系你记性好过我啦。最近啊，长毛即系早。即系呢个菜园村，你话咩事件咧？唔系佢叫人走嘅，咪同阿 冲落去马路占据马路，系啦， 嗰班人嗌交嘅，人哋叫 粗口横飞啊， 叫啊叫长毛行开啊， 你咩？你老大啊你？ 嗰单系咩事？嗰单又喺中联办门口嘅， 我唔记得啦。财政预算案一定菜园村， 即系开始咧就话俾你听咧， 冇大佬噶啦， 冇 大佬啦， 你唔使讲啊， 社运冇大佬， 冇啦， 冇得倾噶啦。而家就系话市民就话我系自发嚟嘅。好嘅，即系话俾人听系冇人喺后边搞鬼，唔系呢个好事嚟嘅，即系话冇组织，市民系自发嘅， 有组织都好啦，都系啲好细好细嘅组织。 唔系组织咧，就系话只不过系组织几时几月几日上街嘅， 只系提出个诉求，路线地点出个诉求。咁啊，琴日好紧，你都系四方八面去，唔系喺就地点去， 唔系噶， 各自有起发点。 所以我跌细眼镜，所以企喺遮打度。 所以警方咧，佢就好聪明嘅，又喺度玩数字游戏。佢唔系话喺遮打公园有几多少人，跟住出发嘅时候有几多少人， 佢计嗰度 啊，咁啊过程就冇咗啦。嗱， 而家冇出发地点啦，系四方八面一齐去噶 嘛。嗱，你话今日大公报就话游行变咗骚动啦。嗱，如果警察点解我话叫做差佬今日咁兴咧？如果琴日真系得5000人，你用咁嘅警力，用咁嘅手段去控制嘅场面，系完全失败嘅。 你情愿认咗有二萬幾人呢，我仲可以话系、哦、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哦、人多势众差佬少、哦。 佢完全计错数諗唔到咁多人嚟㗎嘛。 唔系呀佢丑啊又喺度报势数喎。呢个系成记得呢曾经我哋做节目当年呢成日同佢咬啲数字㗎。心我咪整咗大班指数出嚟两只。 随意 啦，加埋随意，而家唔啱噶啦。佢咁收尾之后咧，佢哋就话我哋以后唔报数啦。咁啊，真系冇报咗，冇一短时间一两年到啦。跟住而家又死人报人哋死人报大数，死人报小数。啊，我就真系我所以话点解要谴责佢哋？谴责佢哋就系因为佢哋无能。嗱，我当我信啲警察嗱。完全有威信嘅最优秀嘅警队，叭叭叭。喂，我信你，你就死啦。咁即系无能，喂！我哋俾咁多钱有养你班差人，喂！琴日嗰五千人上街，嗱，我用警察数字啊， 五千人呢 搞，搞到咁大镬，咁啊真系要炒鱿啦！呢、這个周慧雄就， 琴日嗰个 madam 啊，西区指挥官吓，咪、啊、事后咪出嚟见记者咧，口就窒咁样讲咗吓，十五分钟定廿分钟咁样，咁啊佢话咧一开始嘅时候咧，佢就话主办当局就同我哋报数，就话三千人嘅啫。即系意思言下之意咧，就话喂，大家都估唔到，你都估唔到咁多人，主办当局唔喺佢，我估唔到啊，大班，即系佢意思，即系话我哋搞成咁，或者佢哋冲出嚟，我哋唔够人力应付。 唔系我同意噶，嗱，如果走出嚟 应变噶嘛， 如果走出嚟话有二万五千人，我同意。嗱，如果佢咁讲嘅自暴其丑，嗱，主办单位佢话主办单位同佢开会申请啊三千人，咁但系多咗二千啫。冇问题嘅，多二千、嗯、 都够人去用 啊！用 一啲多嗱五千诶，三千加二千，即系多咗70%。 佢话五千四，应该多二千四， 多70%人啦，多70%啦，啊7321咪70%咯。咁但系其实佢就应该好坦白个 madam， 不过就当然佢梗系唔出得声啊，哑子吃黄连， 系多咗7倍。 其实如果倒翻转头讲真话咧，我系佢咧，我点演绎咧？我就各位市民，各位传媒嘅朋友。呢、這个主办单位呢个民阵同我哋申请游行攞 permit 嘅时候呢佢话三千人。但大家有目共睹几万人上街而家。 人数七月预算定几方部署七月预算。 八倍啊甚至乎十倍都唔出奇啊。喂仲有啲人喺天桥啊睇热闹啊嗰啲未计啊十倍人啊。咁人哋仲话啊咁啊情有可原啦、啊。咁你用胡椒喷雾好用乜好的啊都喂冇办法啦大家多十倍人我点搞啫我人拎单薄。 官方嘅数字系有个政治降温嘅效果喺度㗎嘛。 但係我话俾你听啊。 但当你咁讲话喂佢话三千人但出咗五千人就五千四人咁啊手忙脚乱喂。咁啊好丑嘛咁啊丢架我哋香港人。佢有一个咁无能嘅警队你明唔明 佢警方嘅估人数嘅方式，我唔知佢出嚟系咪有政治考虑啦。我就喺现场，我喺现场就见到一个警民关系主任，即系我叫佢识识地佢。咁、大家倾起偈，好阿 Sir， 后边好多人啊，我相信会有几万人，点会啊？阿森哥，几千人啫，最多我哋睇到。我话你有冇行去后边嗰度睇啲人嚟紧嘅情况？我自己觉得除咗系政治考虑之外咧。佢哋真係觉得係完全係低估嗰个反应。 琴日係低估咗。 係完全低估个反应。 琴日完全低估咗㗎。因为你睇返连六四个游行都系几千人啫。 係啊。 点解琴日一个咁嘅湖南雁 三 四 七嗰、 那个。识个人。 係啦。 咁、搞到两万几人上街呢、這个完全系警方出嚟 呢 个预算。 三四七㗎、因为点解呢、六四呢香港人有个情义结。第二个嘢香港人是正义㗎。即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公運啊領袖六四之後俾佢拉咗去運咗21年第一你拉呢條友就係運21年已經冇稽嘅已經，但係21年嘅結果放翻出嚟咧，又盲又聾又殘廢， 有 呢樣嘢 真嘅行路都 呢樣嘢唔掂啊嘛，即係話俾人聽佢嗰廿一年係喺個監獄裏邊係俾呢班人虐待啊嘛、虐打啊嘛，搞到殘廢啊嘛，跟住。有个香港记者访问咗佢之后，最大镬就一样嘢，因为变咗无端端咧，同香港有个有个拉楞。 冇错啦，系啦， 你咪无端端有个 connection 啊，大家 connect 咗啊，即系你咪 like 咗最惨系，如果 Facebook 就 like 咗，大家哇， 同我有关嘅，同我哋有关嘅， 即系话咧个记者令到佢好似觉得佢不杀八人，八人为佢而死咁样，香港人就有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突然间有个代入感 啊 嘛， 有个同理心。 咁、喂。 咁就大件事啦。但梁振英就一世救运嘅。 点解？ 我成日都觉得梁振英系好鬼救运嘅人嚟嘅，啊，都系唔救运做唔到特首啦，再加埋佢连入闸入唔到嘅，初点样俾佢逼下逼下又又俾逼咗入去坐咗头位添，霸咗头位添， 有票噶嘛应该？ 大家有救运， 你话佢救运？ 因为七一上街咧，本来咧人冲住嚟噶嘛，本来话 系。 而家又唔使啦，我系梁振英，我都识教佢啦。如果 分担咗啲， 佢都谋神，佢嗰啲正棍啊，林啊呢个范富人 罗范， 呢个新范富人啊，呢个新范富人罗范招芬就话：你啲系咪正棍？我唔系，佢梗唔系正棍，佢冇棍噶嘛，佢都系正棍，差人先有棍嘅，唔好笑啊你！我话差人先有棍嘅，做特首班主任有棍嘅咩？ 不过特别我有 差人有支伸缩嘅棍，啲棍仲犀利啊，会伸缩啊会。 我有个睇法， 几时伸几时缩，大家都知 道。梁振嘅压力相对系大，因为相对嚟讲嗱，我哋对曾荫权嗰个要求。 唔系啊， 我 只 当佢行政长啦， 系 行政 长。意思就 纯粹七一嗰个人， 佢意思就话已经转移咗视线。 七一有50万上街，佢都可以赖呢个湖南。 啊，因为有李旺阳事件。 啊，李旺阳事件类街坊，就唔关我事。可以同金同讲乜大佬啊？我做得好好噶，本来唐英年做咧就50万上街，我做就最多20万嘅。啊，点解整得李旺阳？ 李旺阳你选得唔好啊，同埋 佢救运，乜齐救运？ 如果咧， 呢个发死人才啊！ 如果佢啲智囊咧，真系咁俾桥佢咧，呢度就系屎桥嚟嘅，话俾你听。 系佢一定要用，冇办法噶。我问你啊，你对住胡锦涛， 我点解有屎桥？ 你唔帮胡总担忧，你仲踩佢？ 喂，我哋有镜头，我而家最近影嘢，我发觉镜头系走唔甩嘅。镜头睇到噶嘛？啲人啲诉求系啲乜嘢嘢？嗌咩口号？ 旗帜鲜明嘅，而家出嚟系旗帜鲜明， 你明唔明啊？ 因为以前你甚至系支联会嗰啲游行咧， 俾咩相你睇噶嘛？有选择性噶嘛？ 佢哋咧，内地啊，据我了解啦，录晒香港嘅电视喺上面俾有关官员睇嘅， 佢睇到嘅睇到嘅， 冇得 cut 嘅录晒。 好简单，第一轮咧，内地好多国安部嚟睇香港，掌握民情，一定会做噶啦。 有得赖就赖， 有得赖就赖。 边个世界冇得坦白噶？ 一定系有赖。 你谂下啲警察，如果你琴日坦白咧，我都觉得佢可爱嘅。喂，我啊遇咗3000人嘅警力，我谂住最多2-1啦，我揾咗1500人嚟。啊，琴日揾1500个警察有冇啊？ 冇，我唔知，我唔敢讲，因为咧佢散晒喺西环每一个， 佢周围摆晒车， 好多人喺度。 唔系，周围我 周围有车， 周围揸车睇， 周围有车，周围 喺隧道啊，西隧入口啊，你知唔知全部摆晒警车？ 即系 西隧入口啊， 紧急需要嘛， 全部摆晒警车，周围都摆咗警车。我琴日周围睇揸车睇下有咩影响，就见到天桥上面冚唪唥都系人啊。咁嗱个问题就系嗱，我当佢1500人2-1，嗱你话3000人，我揾1500人嚟啊。喂，搞咗个大头发30000人，咁佢都可以开团啊嘛，但系又唔得啊！上边话咗你唔准报， 唔准报实数啊， 唔系啊，一定唔可以做大，即系等于阿凡新凡富人话唔可以俾 DBC 做大一样啊嘛，啊，同一道理啫嘛、啊。第一、就你嗰啲咁嘅后任官员，所有良营啲人 上嚟， 都系唔好上嚟啊，要去商台嗱、啊。今日讲起商台，我又兴啊，今朝两个鹌鹑。今朝听两鹌鹑做嗰个咩晴朗出发，两个僆仔嚟嘅。本来我觉得啊，呢、這个僆仔 新人咩？ 我朝早听嘅。 哦、okay、 因为佢6点钟开始，哦、我哋6点半啊，李锦鸿先开始，哦 okay、我6点钟揸车翻紧嚟啊嘛。佢、嗯、两个鹌鹑咧几好噶，两个年青人，我仲啊呢两条友，一个叫陈咩陈东定陈咩嘅啊，我呢两个细路几好嗱、啊，有啲 sense 啊。但系今朝我就兴，佢竟然赞嗰啲，你只系讲到钓鱼台，我哋啲老鬼就兴噶啦。而家佢咪有班嗰啲日本议员咧，走去钓鱼台做嗰啲 钓鱼啊， 日本日本垂钓 去钓鱼啊， 佢赞佢哋话你呢个行为艺术， 即系有桥啊， 系啊，就叫我哋香港立法会员学下。喂，大佬呢啲香港人死穴嚟噶，你讲到钓鱼台咧，你赞日本仔系死穴嚟嘅，所以僆仔咧有时咧， 同埋香港人点学咧？ 啲鹌鹑咧， 有人死咗喺嗰度噶啦，已经 搞下生意。 佢哋冇呢个历， 唔系讲钓鱼台， 冇历史嘅背景啊。 佢譬如琴日咁， 即系佢要受创意 吓。你立法会议员走上街，你有啲创意先得噶。喂，但系你讲到钓鱼台咧，呢系死穴嚟嘅，你唔可以赞日本仔嘅，唔可以叫香港， 唔好斗， 唔可以叫我哋香港人学日本仔噶嘛，大佬啊！嗱，讲翻梁振英系同一道理嗱。佢出嚟讲啲嘢好匹配嘅。如果佢琴日嗰班说话系曾荫权讲嘅，系啊唐英年讲嘅，又或者系董建华讲咧，又着埋黑衫咧，我哋会俾个 like 佢嘅。 嗯， 但唔係，因為唔記得自己係梁振英㗎嘛，你係高佬梁㗎嘛。梁振英當年八九六四嗰陣時， 6月5號 就威係威水人馬嚟㗎嘛，係一個有身份嘅人，一個叫做基本法啊， 資委會 主任啊，就秘書長， 係秘書長 啊，喂，好巴閉，走出嚟鬧共產黨。啊！走出嚟热血沸腾， 登广告啊！ 登广告仲要个人登，不但联署，仲要个人署名。喂，咁你有咗呢个底之后咧，喂，人哋当然对你有期望啦。 冇错， 佢就唔知佢附上咗一个历史嘅包袱啊！ 好高期望 啊！你甚至而家整个嗰个选举过程，俾人会睇成梁振英，你是等同中国政府嘛？ 系 呢个嘅情节咧，你以后面对任何中国政府嘅政治嘅任何嘅负债， 一定问你。 都会问你嘅， 一定问 佢唔会问周培，周培答唔到啊，佢唔识答噶嘛， 要你表态， 要表态，呢、这个就系你继续都要背负呢样嘢。 大家要记住一样嘢，你睇翻琴日，睇翻成件李旺洋事件咧，就睇到人民力量同埋一个选票力量。点解所以今年嘅九月嘅选举咁紧要？你初初嗰班友，嗰班人大，你睇到民建联嗰啲嘴脸， 叶国谦啊， 叶国谦左闪右避。啊！又话我哋啊，我哋咧咩人大系监察政府嘅运作啊？乜 唔可以影响执法？ 唔可以影响执法咁即系乜嘅？立法会议员如果唔可以啊批评警方嘅啊？咁立法会议员 我哋做咩咧？ 咁人大系国会议员嚟噶嘛，大佬啊！咁啊，跟住咧，你睇到嘅即刻变脸啦！你睇到佢哋要跟个民情噶嘛？咁唔写还需写。而家如果要话嗱，第一个出嚟话写信嘅就 系 田北辰，嗱呢个要赞嘅。啊，跟住咧，你问到罗范招芬咧？佢话我 话好忙啊， 佢话忙嗰头啊， 诶、啊、忙于改组啊， 忙去立法会教啲立法会员做嘢， 系啊，唔系教苹果做嘢咩？ 又教埋记者做嘢， 佢未得人教你、啊， 佢教咗， 教咗你， 唔俾你做大，咁睬你，我打电话俾佢唔复啊，以前我打电话俾佢5分钟复嘅，我识佢好多年噶，啊啲人咧变脸变得快，我都唔好所谓。 佢出咗份稿俾你话唔俾你做大咩？ 佢系同阿郑家富讲，所以督爆佢。 O、okay、 K， 因为郑家富请佢嚟做节目，礼拜六我哋逢礼拜六。 系啊，我知啊， 风波周末版 有个访问， 就一定要揾个人嚟嘅。我哋又唔系擦鞋嘅，我哋又唔系嗰啲咩星期六咩。 而家冇啦，星期六问责做咗啲区议会巡礼啊嘛。 唔系喎， 港台嗰、那个 商台有个星期六， 商台 都有请高官嘅。 正经星期六， 正经星期六。 我以为你话讲我做过嗰个添啊嘛， 因为你唔做，你唔好擦鞋啊。喂，咁佢就阿家富去揾佢，郑、哦、家富就拍晒心口。哎，罗范超芬同我好熟噶，我话熟得过我同佢，我话吓、啊、我都有啲渊源啦，同佢即系咁多年啊，即系做电台咁多年啦。当然啊，佢当年因为系一个好好嘅官嚟嘅，当年佢做呢个房屋处，做运输处啦，好官，系去到做教育处就开始变衰官啦，就变咗衰官啦。唔系第一日我已经知佢出事噶啦。佢一去咗教全部几耐咧，佢就请咗我，唔知有冇揾埋你添啊，去帮佢哋啲做个 lecture， 哦， 免费噶， 哦哦， 啊普邦路， 冇揾我，冇揾我， 咁我就揾咗唔知边几个老， 揾我食饭啫， 啊，咁我已经同佢讲，我话你，我开始睇到你 body language 咧，啊，佢嗰啲行为、啊， 身体语言 啊，我哋好开始似叶柳，我哋小心， 嗯， 我真系好朋友嚟， 咁咪嬲你啦，系嘛？ 唔系冇，我咪警惕佢咯。我哋小心，咁但系睇住一路喺度变，即系不听老人言啦。 俾 你一语就中的啦， 不听老人言。唔系今日你睇到佢 身体完出卖咗佢嘅精神， 佢已经被今日咪终于出事啦。跟住就而家衰过阿扫把头啦，系咪嗱，佢同阿郑家富点讲？ 系 佢阿富啊，我唔知道叫全家富，佢话冚家富啦，阿富，佢话阿富。啊！你叫我去边度我都去，我就系唔可以俾 DBC 做大，咁简单啫嘛。 咁 即系唔会嚟帮你抬。 嗱，我出卖咗阿富噶， 咁坦白， 因为阿富同我交代嘅、 啊， 但系佢冇讲一句话，你唔可以讲。 咁冇出卖啊？ 系咯，冇出卖啊，因为冇吩咐到我嗱，出卖。我讲俾听，你唔可以讲啊。咁冇叫到我，我以为郑家富同我两兄弟两仔爷，喂，讲乜都得噶嘛。 呢个系政府政策嚟噶，后任政府政策。 系啊。佢辦公室政策，咁跟住梁振英都唔睬我哋啦。當然，咁我已經公開呼籲咗，話你梁振英好，你任何你啲後任班子好，如果你需要徵用我哋啲時間去推銷你嗰啲問責又好，乜都好，我哋 DBC 大门常开， 我好少见大班咁冚 常开， 好少啊！ 唔系我唔会打俾佢嘅。 你啲气焰好犀利嘅，点解话佢征用我啲时间？ 佢从你嘅身体里都知道你咧， 而家暗春啊！而家你接住呢个唔系 FM 嚟噶，呢个数码收音机 咁点咧？ 好多限制噶，啊，仲唔系好多人听嘅啫？ 人 所以而家要扮弱势，啊，一个人咧要谦虚嘅，即系我 谦卑， 谦卑。即系你知我做咗立法会议员嗰几年都系扮鹌鹑噶啦，大 佬。O K， 谦卑， 鹌鹑你大佬继续鹌鹑啦，听新闻。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文章标题是《香港速度》。他说过去香港速度意思就是快，但近年就被指是慢。又说香港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被新加坡和内地追上。另外梁振英承认问责制实行十年效果未如人意，需要改进，但就强调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建议没有直接的关系。梁振英相信新的司局分工和统筹比现届政府的架构更加能够符合现时社会需要，又承诺在累积经验之后会就问责制进行全面的中期检讨。美国发生大学的校园枪击案，至少造成三死三伤。案发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附近一处的住宅区，星期六晚举行泳池派对的时候发生争执，其后演变成打斗，期间一名22岁男子取出手枪并开枪，共有6人中枪，当中3个人死亡，另外3个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大学的美式足球队的成员。警方说已经掌握枪手的资料，正是追缉枪手下落，将被控谋杀罪。澳本大学的校长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承诺为死者家属和伤者提供协助。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的投票结束，官方结果预计星期日公布。票站调查显示，总统奥朗德领导的左翼的阵营预料可以拿到过半数议席，相信是有利奥朗德日后的施政。西班牙表明向欧元区求助，并获答应借出多达1000亿欧元进行银行业的资本重组。西班牙国内反应不一，反对者是质疑有关计划是否可行，并认为西班牙会失去主导权，受制于欧元区的借款条件。首相拉霍伊就首次评论向欧元区求助，强调贷款援助没有附加的条件。土耳其西南部沿岸一个的观光地方对开，星期日发生6级的地震，近60人需要送院。当局说地震并没有造成死亡，而需要送院的人大部分都是受惊。附近的希腊罗德岛亦都发生 5.8 级的地震，震源深度37公里，震央在罗德岛和土耳其西部之间。罗德岛警方说并没有接获受伤或者损毁的报告。体育的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的赛事，卫冕的西班牙队在先失一球之下以1-1逼和意大利队。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半场2-1领先爱尔兰，全场是赢3-1，克罗地亚暂时排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录得的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1号星期一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个改道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现时湾仔红兴道近呢个马斯道嘅来回行车线咧，系需要改行呢个单线双程行车噶吓。咁去到上述地点，请留意临时路牌啦，同埋现场警方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出边嘅港岛区翻工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排翻到信和广场噶。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暂时系正常嗰一只嘅。西区方面系点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已经起咗身啦吓。现时排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系啦，放完两日假，相信你哋晚晚都睇欧国杯啦，系嘛？起身翻工啦，星期一啦，唉，唔好睇咁夜啦，夜晚吓好攰啊！我明啦，琴日梗系去完游行啦，系嘛？今日就比较攰啲，值得原谅噶，系咪？系啦系啦，嗱，游行发声呢样嘢咧，真系要好好珍惜啊！你知啦，将来唔知点噶嘛，系咪啊？九龙区方面啦，嗱，公主道过海咧，现时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上桥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另外启德隧道过海，龙尾就芜湖街，走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啦。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啊，大妹人啊，欧国杯啊已经开始咗啦，哎呀，唔好话我哋男士啊中意睇波啦，系嘛？相信你女士们咧都中意睇一啲靓仔球星啊，好开心噶系嘛？ 咁我哋唔识睇波嘅，梗系睇啲靓仔球星啦，系咪？想睇多啲嘅咧，可以喺6月21号至7月7号去奥海城睇全港首个嘅碧咸珍藏展，嗰度有佢嘅经典相片、波衫同埋相关精品咧，俾我哋慢慢重温呢个万人迷嘅诞生。到时候点止开心，仲好鬼冧添啊！有兴趣嘅你记得去睇靓仔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0观众。英国影视明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Believe in our dream。 难忘时刻，同庆回归15周年。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唔到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呢，我过去两日呢已经是多次答了传媒的查询和问题，我没有新的补充。 你是不是自我阉割呢？ 为什么会不适宜呢？司委其实我想说 一下。我作为后任行政长官是不会和不适宜呢就这个问题 过去。今次是几次买出来的？ 过去社会上社会上呢都有人呢过去一两日也都讲了，过去的行政长官呢也都没有就类似的问题呢参加公开讨论。我相信呢香港传媒报道这件事，香港市民的反应，以及呢是有人大代表说他们会写信向中央反映，中央是会注意到香港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其实我看到那一段我真的觉得，即是你那些发言是很英勇啊，很有勇气而且很有正义的。但是你近日的发言就反而是被人觉得哎好像退步了这样。 在过去我们国家积弱了百几年之后，这个积弱呢不单止是物质方面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还有一些好像刚才你所讲的一些非物质的一些精神方面，大家能够继续关心国家，在不同的岗位上面就不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帮国家继续发展继续进步。 我想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我们的后任特首，他说北京要听会听到，那他自己做什么？我们要个特首来做什么？即其实如果是这样讲的话，我们根本我们香港人可以不用特首，我们全部的事呢是都是北京会听到。所以我想其实我们要个特首本身是可以代表到香港人声音。那很明显呢，梁振英一日说不肯评论这件事，一日就说北京会听到，但他好像自己完全没有责任感。那我们觉得即他不配做香港人的特首。 早晨早晨，八点十分，如果大家啱啱打开心机嘅咧，今日嘅风波里的茶杯啊嘅拍档咧就系吴志森。 早晨大班。 咁林毓华咧就因为丁富忧啊，咁今日咧阿世伯出殡，所以要告假嘅。嗱，琴日咧就我咧就冇去参与游行，但我就揸住架车周围走咧，睇下西环啲交通情况，喺天桥望落去啊喺周遭嘅地方睇下咧，其实警方咧就真系咧严阵以待嘅，因为周围咧喺中环、西环、上环咧都见到有警车喺度布防。 唔单止警车喺度落晒，啲警察落晒地。 咁仲有啲警车咧泊晒喺呢个西隧入口嗰度嘅。如果大家过西隧都睇到噶啦。但系咧吴志森咧就一定有去趁热闹噶啦。 我系由头行到落尾。 吴志森咧实地报道，即系总结下当时嘅情况。嗱，我哋电话系18721111，亦都欢迎咧你听众打电话嚟咧啊讨论下琴日游行。究竟是不是变得骚动呢？琴日警方在处理这个游行的手段是不是适当呢？同埋而家嗰班人个个走出嚟讲啲嘢啱唔啱你听呢？ 你讲啊，梁振英啊，寻日就我就佢三点半开始嘛个游行。咁我就係大概三点钟到啦，去到呢个遮打道。其实 我又要讲下，我朝头早呢仲喺度諗緊去唔去游行。咁见到落咁大雨。我话咦大镬啦，落大雨一定会 影响啊， 影有影响。点知咧，去到食晏时候咧， 冇事啦， 天公造美， 系啦， 即刻好天， 但系都几热啊。 仲有啊，好天本来仲热噶， 翳啊！ 你谂下，如果唔系落场雨咧，可能仲热啊， 冇错 啊，咁所以都算天公造美噶啦。 咁啊，去到遮打道啊，其实咧嗰个集合地点喺遮打道，好多人都就以为喺遮打花园。好多人搞错， 我都以为喺遮打花园，但小心我行过咧，就见到喺文化嗰个行人专用区全部都黑衫人啦。 遮打花园咧就有活动，所以就冇办法吓，咁啊拣得遮打道。咁一开始嘅时候咧，去到起行嘅时间咧，大班好少人噶咋， 真系 好少人， 即系三点半嗰阵， 我撞到啲人就问大概几多？喂，我由头行到落尾。我话唔够二千噶，可能啲警察就喺嗰度见得到咁少人，唔够二千。我仲同佢讲，我今日点解会咁少咧？咁，但系一路行起行之后咧，我就去到上环某个位咧，就企咗喺度，就睇下个龙尾系点样，吓我一跳，见唔到个尾噶。我企喺度 迟到， 啲人迟到， 咪食晏啊嘛，要翻屋企摆低啊啲老人家小朋友先至再换个套衫。 好似啊， 你冇能着到黑衫饮茶噶、 啊，系啦， 咁你饮茶饮到两点零，翻得屋企嚟 换个个衫， 换个衫摆低啲老人家小朋友，咁你先上街啊嘛。 咁然后啲人真系 咁一定 四方八面咁样嚟啊！吓，见唔到个龙尾，咁啊唔讲啦个过程。咁啊，去到呢个中联办咧，俾我感觉就有两样嘢咧，即系我觉得警方嘅做法咧就系完全系不济， 完全是低估了那个游行的人数，完全是没有做充分的准备。第一道就是西边界，他不开放西边界，不给人行，在那里就停了大概我想就成20分钟半个钟头到了。哇，后面那20000的人是这样在鼓噪，叫啲警察开路，叫啲警察开放西边街俾人行。喺嗰个情况呢，就已经令到呢后面啲人燥到不得了，係造成呢係到去到呢个干诺道西呢啲所谓嘅冲突嘅一个导火线嚟。啊，大阪呢个我觉得就係，即係警察喺嗰度唔知犹豫緊啲咩嘢，即係见到咁多人喺一度酝酿緊要冲出嚟啦，去到真係临界点啦，佢先开放条线俾人行。呢样嘢第一样嘢，我觉得系做得好差嘅。第二样 咧，呢个咧又同六四烛光晚会嗰日嘅安排咧，嗱，大家都 like 警察嘅嗰晚， 六四嗰晚系好啊。 咁但系今日咧， 即系寻晚， 寻晚咧，即系今次啊。喂，真系无端端点解会判约两人？ 因为中联办系圣地啊嘛，系禁区啊嘛。我个感觉就系警察嗰种神经质咧。已经去到真系发咗癫嗰个程度， 唔好赖啲前线嘅， 唔系当然系上面指挥啦。 而家讲紧系指挥嘅人， 系神经质噶。咁去到第二个冲突点咧， 你又唔知中联办有冇事先打个电话俾保安局长关照声咧？ 100%有啦，点会冇啊？ 关照声喂，你唔好俾班暴徒 冲入嚟， 走嚟我门口搞嘢，话俾你听啊！ 佢而家已经去， 因为我哋系代表中央政府。驻港嘅机构 已经好克制噶啦， 神圣不可侵犯， 又俾你喺嗰度摆一个， 应该就唔俾你行去嘅 殡仪馆咁嘅嘢。 喂，大佬啊，你知唔知 道？喂，装香， 喂，抌咗50袋垃圾喺门喺佢前面。 系咯， 嗱，我有啲嘢唔明嘅，嗱，呢个叉开少少啦，我有少少嘢唔明嘅。咁既然嗱，嗰啲坤益大厦，喂，我而家想坤益大厦嗰啲 业主立案法团， 唔系啊，嗰啲业主 住客 打电话嚟。是不是坤益大厦就代表了他们最近的佛入立案法团啊，同埋那班恶人呢，是不是就代表了他们的居民的呢？喂，以后你要仲好意思话俾人知我住坤益 大厦，唔敢讲啊。 我梗唔敢讲啊，大佬。喂，但你抌50包垃圾喺嗰度，我有样嘢唔明。你嗰班搞手，嗰班搞手啦，又叫差人帮你搬，又打电话去食环署。咁人哋梗系坐你晒气，第一警察唔系倒垃圾噶啦，我都唔同意揾警察同警察讲噶。 食环署啦， 咁样食环署咗咪有时间表噶嘛，倒垃圾唔可以特登派个垃圾车嚟噶嘛。我就想问，点解佢哋自己唔倒啊？ 即系搞手， 你自己唔搬开佢？喂，大佬啊，咁多义工咁多成，你咪又喺度搞嘢？嗱，呢样我少少唔赞同 嘅。即系 要我喺度咧，我咪揾几个义工搬走去咯。 几个唔得嘅，可能 50袋搬3次咯，咪搬走晒嗰啲，使乜？唔系咁，佢哋冇嘢嘅，啲人做 show 嘅啫，大家都一齐做 show， 咁我就突出你嗰种丑态啫。但就唔需要小题大做，因为俾人觉得你抽水啊。 系啊， 听听广告先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是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5个星期五黄昏6点 ，DBC 3台数码大展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干诺道西的行车线是我们港岛区一个主要 的道路，它的交通嘅容量咧，本身係好繁忙。第二咧，如果我係 令到呢個江樂道西係俾咗呢個遊行人士咧，其實咧係會直接影響到咧緊急車輛咧對附近居民嘅所提供嘅協助同埋服務，亦都咧係會影響到西區海底隧道嘅一條緊急車輛出口。咁我哋喺處理我哋警方咧一貫咧處理呢啲咁嘅公眾活動嘅時候咧，我哋係要致力取得平衡嘅。部分嘅示威人士咧喺江樂道西嘅結集期間咧，亦都係有搶奪我哋警方鐵馬。我哋警方係發出咗多次嘅勸告同埋警告，亦都曾經係使用過胡椒噴霧咧，係阻止示威者搶奪鐵馬嘅。而部分示威者今日作出嘅罔顧社會秩序嘅行為咧，亦都唔完全唔理會其他公眾人士同埋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同埋權利，呢啲係不負責任嘅行為。 早晨，早晨，八点十九分又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啦。阿沈哥仔， 系 嗱，其实咧，如果大家 头先个 Madam 啊， 头先 Madam 正话讲嗰样嘢咧，佢话影响咗西西呢个西隧啊，海底隧道嗰度紧急行车个缓冲区咧，我话俾你听，如果有影响咧，因为嗰度摆晒警车喺度，最大架嗰啲，即系嗰啲咩补给车啊，啊。最大家都全部摆晒嗰度 嚟。讲起嗰度呢，阿 Madam 琴日讲嗰个呢，就係江樂道西呢，我喺现场睇住就火都嚟。点解呢？因为二萬幾人喺后面等住啦，要经过中联办啦，要献花啦，然后装住香啦。能够经过中联办开放嘅通道有几多位呢？你知嗰度有个花槽㗎啦。 两尺位囉。 行到两个人。 俾到你两尺囉。 两个人啦、啊、一次。如果二萬幾人通过，你话要几多时间呢？是吗？喂，你话嗰度江樂道西如果开放咗，又影响西区居民，又影响紧急通道，而家都影响咗啦，因为啲人唔耐烦就冲咗出去囉，影响个时间仲长过俾你有秩序地开放俾呢班人通过。好简单㗎嘛，条数就係咁计。有秩序地开放俾呢班人通过呢，可能係一个钟头搞掂晒。而家呢三个钟都搞唔掂。 不过我都觉得呢，即係游行呢，香港有一样嘢呢，自从1964之后呢，跟住就到2003年50萬上街呢，其实嗰陣时唔知50萬嘅。呢个係李卓人报细数㗎。 分分钟70萬都唔定。 100萬都有，你问我就我话俾你听。其实香港人一样嘢喺游行嘅时候好守秩序，好有耐性。我觉得呢，第一嗰啲前线嘅警察呢， 唔使咁紧张嘅。 就主要都係受命于高层嘅，佢哋有 order 㗎。 佢哋有 operation order 㗎。咁警察就作为纪律部队呢，就真係阿Sir叫做乜就做乜嘅。我觉得我哋游行嘅人呢，就千祈唔好中计。唔好做一啲过激嘅行为。情愿慢慢行，咪塞晒全香港九龙去囉。慢慢行。 唔使心急。 唔使心急。咁就美啦，咁就美好啦，咁就100分啦，咁就。但你一中计呢，佢就第一你话你抢佢嗰啲 铁马。 嗰啲铁马，跟住就佢就出胡椒喷雾。跟住呢就变咗呢就将啲示威嘅行为咧丑化咗，倒翻转头，我觉得大家应该真系忍耐，情愿咪行到乜嘢咯，行到半夜仲行，咪真系咁，我觉得咁样样仲震撼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第一，香港人守秩序， 你俾个两尺我过啊嘛， 第二你俾两尺我， 我就慢慢 过，我就一单，我如果我系组织者咧 ，single file。单人行啲，我 一个跟一个， 一个跟一个，我睇下你可以同佢斗几耐。 然后行 嗰种，呢啲就叫智取， 仲喺度三鞠躬， 呢叫智取啊！呢、 okay, 叫智取、okay. 啊！你明唔明啊？无谓上当。如果有听众打嘅话嚟咧，可以打872881咁一样嘢咧， 111啦， 1872， 111， 打去商台， 你仲系记得商台个电话？你真系 我整蛊佢啫。你打去商台讲呢啲嘢，可能而家商台讲紧咩啊？阿哥，阿辉哥，商台讲紧咩啊？可能你打去或者打错电话喎。 O K， 呢度系中联办嚟，我哋而家谴责紧啲暴徒。讲笑咋，因为我哋真系，因为做咗十年， 所以就 有感情。 我就惊咗讲个港台嗰、那个， 因为有感情嘅。你港台几多号？讲埋啊，讲埋 1872311啦嘛。 你可以打去1872311或者1872881881都得嘅，都可以讲。点解唔可以讲啫？ 都得。 你打去呢、這个咩？而家仲叫千禧年代仲 系啊。 冇咗你都系叫千禧 年代，我系做自由风嘅， 即系冇咗周融都叫千禧， 都系千禧， 都系千禧， 冇改到名。 如果唔啱咪打去1872881，打同阿黄永倾下，黄永仲有冇多几多日做 嘅嘛？ 送佢一程啦。如果中意同我哋倾偈嘅就再讲多次。 呢次坚嘅1872111，咁你经过啲咁嘅游行啊、示威啊、抗议啊，同埋睇到康宁嗰种情绪咧，又再加埋九月咧立法会选举咧，你冇办法唔令到啲政客咧 转下又转下，反转又反转， 即系你睇到佢哋啲人咧嗰种态度咧。即系开始讲啲嘢咧，系似翻个人话，你明唔明啊？ 但系惨嘅地方系由鬼变人啊嘛，变唔晒。 咁系我成日都鼓励啲人，我成日都同人讲咧，即系点解啲人话啲有钱佬捐钱又要跳只舞，又要唱只歌，难听噶啦，跳舞好似拖住只牛咁，唱歌又走晒音，都要俾佢唱啊！我大佬做善事。人肯捐100多-200， 有钱噶， 好噶，咁所以咧，佢哋变脸都好嘅。 Okay？ 佢讲翻人话咧，我哋要支持，希望佢讲得更多嘅人话啊！你明唔明啊？一定要听更多人话。你好似叶国谦咁，初初话我哋做人大唔写得信噶， 影响执法啦，影响执法啦。 啊，系咁噶啦。咁嗱，你睇下 6月8号嘅时候，佢讲。咁样讲㗎、 我哋就唔系去直接，就算全国人大代表都唔能够，或者要求有关嘅政府部门应该点做。我諗呢个亦唔符合我哋人大本身嘅嗰个身份。我哋一种监察政府本身嘅运作，我哋有咁嘅权，但我哋嘅权嚟讲呢亦唔能够影响到佢嘅正常執法。 去到星期六星期日呢，就已经系逐步知道呢李旺洋先生呢已经火葬咗啦。咁对呢件事件呢，我哋系关心，因为未能够有任何证实是他家人已经在律师的陪同之下是进行了有关的验尸，而亦一路都得不到再进一步的消息。而这件事件呢亦引起了香港市民关心，所以呢我是决定呢去信给我们的委员长，是要求他是关注这件事件，有需要的时候呢进行呢有关的调查。无论你哪一级政府，以至到你的中央领导人有这些这样违法的事件是必究的，我们不能够容许有违法的事件是发生。那我不觉得是我们要为这件事要有什么获要去补。那我那时都已经讲过呢，我们会因应事件发展呢再进一步，我们看看怎样跟进。 嗱，叶国谦呢几日前仲要话尊重国家法律，因此咧就话咗噶啦，唔写信俾中央啊，唔写信俾中央，要求中央咧调查李旺洋个惨案啊。咁而家点讲咧？嗱，大家都听到噶啦啊，琴日咧啊，佢就个立场改变咗啦啊，佢就话咧要个人名义，但系最紧听住个人名义啊， 都系咯。 我就唔知个人名义嘅意思系，第一唔代表民建联呢个肯定啦，代唔代表佢人大身份？ 又唔代表嗰卅几个人大一齐系个人啫， 都代唔代表人大添？ 佢用佢写俾自己嘅委员长啊嘛。 哦，咁啊即系人大啦，咁啊要求彻查。嗱咁啊，听下佢点噏啊？佢转咗态就系听咗啦，系嘛？ 吓咁啊，嗱你睇得到啦。佢頭先即係講嗰番說話，即係陳伯光嗰番說話呢，有個講法㗎，就話李旺洋個遺體呢就火化咗啦。就我哋唔知道呢究竟佢個妹係咪喺律師嘅陪同底下睇住嗰個解剖，唔知而家又失去聯絡，所以佢先寫呢封信。喂大班， 喂， 火化咗啦！ 你知唔知琴日点？ 冇晒证据噶啦！ 你知唔知琴日点解咁多人上街？嗱，第一就李旺洋事件啦，当然就系发酵咗。点解发酵咗咧？个转捩点就毁尸灭迹。 系， 其实呢个系最紧要。 佢唔火化咧， 啲人兴嘅就可能琴日少一万人，起码少一万。 系 啦，嗱，你最兴咧，你就火化啊，跟住毁尸灭迹嘅，唔系叫火化。跟住咧，而家啲报纸就话咧，佢啲屋企人系俾人逼佢签名， 签字嘅， 逼佢签。啊，咁喂，咁你嗰啲叶国谦嗰啲人咧，你佢哋唔系蠢人嚟噶。我成日都话立法会就冇好人，但系一定咧就冇蠢人。啊，你话冇好人，就我已话系 全部聪明人， 全部系聪明人，唔聪明做唔到立法会员，尤其是唔聪明咧做唔到建制派嘅， 做唔到人大， 做反对派好容易嘅啫，真系好容易噶。你想做反对派容乜嘢啫？你咪走去闹政府得噶啦嘛。你走去好似系叶柳咁都可以做反对派噶嘛。 好，即系一指住政府咧，好似啊晒副手人咁闹得咁，我好容易做噶，掟下招啊。 建制派有咩难咧、 啊？建制派擦鞋仔多啊， 要扭啊。 唔系，仲有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俊杰系好多噶。香港人个个都死木仔，你估咁容易吓？咁容易啊，喺班柴仔里面脱颖而出嘅咩？ 同埋要扭，好易咁样扭啦。 做反对派啊，要付出代价噶，啊，分分钟冇嘢捞啦，分分钟仲要连埋老婆仔女都冇嘢捞啦。喂，咁容易做啊？所以我哋对嗰啲反对派咧，点都系称先少少嘅，就 多啲尊敬嘅， 唔系称先啲咧，唔系叫尊敬，尊敬咁冇乜尊敬嘅，对一班政客。嗱，咁叶国谦就转态啦，李慧琼又点讲咧？啊！呢、這个咁嘅李慧琼咧，人哋问佢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嗱，你听李慧琼讲嘢咧，有文有路噶，呃到啲师奶嘅，真系 唔知 笑口噬噬嘅， 冇内容噶。 但系咧，佢讲乜嘢都系笑噶。啊，嗱，咁佢点讲咧？佢系对于李望月。 李望阳， 第一叫李望阳 个名读错， 应该李望阳啊。我个人咧就系表示喺度咧系唔开心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再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报章撰文，文章标题是香港速度，他说过去香港速度意思就是快，但近年就代表慢，又说香港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被新加坡和内地追上。另外，梁振英承认问责制实行十年效果未如人意，需要改进，但强调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建议没有直接的关系。梁振英相信新的司局分工和统筹比现届政府的架构更加能够符合现时社会的需要，又承诺在累积经验之后会就问责制进行全面的中期检讨。梁振英又在文章中重申香港不能够继续蹉跎岁月，要急需解决经济和民生的问题。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束，官方结果预计星期日公布。票站调查显示，总统奥朗德领导的左翼阵营预料可以拿到过半数议席，相信有利奥朗德日后的施政。美国发生大学校园枪击案，至少造成三死三伤。案发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附近一处的住宅区，星期六晚举行泳池派对的时候发生争执，其后演变成打斗，期间一名22岁男子取出手枪和开枪，共有6个人中枪，当中3人死亡，另外3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大学美式足球队的成员。警方说已经掌握枪手的资料，正是追缉枪手下落，将会被控谋杀罪。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的赛事，卫冕的西班牙队在先失一球之下以1-1逼和意大利队，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半场2-1领先爱尔兰，全场是赢3-1，克罗地亚暂时排在榜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啦，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咧，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排翻去新鸿基中心噶。睇埋东隧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方向，呢分钟啊去到呢个信和广场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两边出口位车多啦，随时要间风咁话吓。咁啊，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排翻去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冇乜点变噶。睇埋西隧向中环啊，睇睇车龙先。系啦，同我哋游行一样。好有秩序噶，呢件事去到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啫。啊，讲开游行咧，我哋真系好有秩序噶。啊，琴日 CY 又落区，哎呀，佢仲着住件黑色衫添啊，系咪又想去游行？但系唔好意思啦，哎呀，梗系唔系啦，佢落 區食下雞髀同埋薯條，怕整污糟件衫，所以咪著件黑色衫添咯。哎呀，周圍去飲飲食食啊，我仲以為睇緊蔡蘭做節目添啊，真係啊！誒、哎，九龍區方面啦，嗱，公主道過海現時，我係咪翻去女童軍總會？咁至於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咧，龍尾康莊道橋底嘅睇埋啟德隧道過去咧，呢分鐘啊去到學園街，咁啊東隧過香港啊去到呢個匯景花園，另外將軍澳隧道出翻觀塘方向咧，排翻到電話機樓噶。咁啊新界區私隧出九龍啊新田圍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石门回旋处，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龙尾排翻呢个沙田马场噶。啊，但系每日见你抬头咧咁多公仔嘅，啊，估唔到你仲好有童真、啊。 咁有多啲童真啊，人都开心啲啊，通。好似由而家去到6月17号喺九龙塘有一城有个咖啡猫的家嘅展览，除咗咧有咖啡猫公仔陪你影相之外咧，仲有本地设计师画龙猫而出名嗰个小黑咧，将会联同咖啡猫嘅作者借机会提倡动物嘅权益，提高咧大家爱护动物同埋尊重生命嘅意识。咁有意思嘅节目咧，大家记得喺朝十晚十嘅时间去支持一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都唔知去晒边。 我系郑经翰， 我系李锦， 我系汤志全。 家年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教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Panasonic、Sogo、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蚊就可以买到噶啦。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重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吴志森， 早晨早晨，8:36，大家仍然听紧嘅数码电台 DBC 第一台啊，风波里的茶杯。今日我嘅拍档咧就系吴志森啊，森哥仔嘅。 大番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而家班友咧啊，即系都有翻啲人性。嗱，我永远都鼓励，嗱，我就唔会深责佢哋嘅。 嗯， 即系佢哋啊，屁股指挥脑袋。啊，咁作为建制派爱国爱港嘅立法会议员，佢讲嘅嘢梗系佢嘅立场嚟噶啦。你讲到李旺阳事件，你叫佢点讲啊？但系一睇到啲民情汹涌， 咪转咯， 要即刻转噶啦，因为9月就系选举啦。嗱、啊，所以市民嘅选票咧系好重要。你话如果今年唔系选举年咧，佢哋仲可以守住条底线。大家冇得守噶啦， 不过咧就转得核突啲啦嘛， 咁冇办法嘅，逢一转态喐，即系你要你都揸个车噶，你揸紧车噶，突然间要你转一个90度嘅弯，你点转啊？ 会撞噶， 所以又要踩 brake， 又要拖慢波，又要左摇又摆甩埋尾， 会撞噶嘛？ 撞先算够运啊！ 叶国谦咁就即系人哋个遗体烧咗啦，你先至话要写上去查咩啫？烧咗啦嘛， 好都好过李慧琼、啊。李慧琼就话，第一就话李旺阳啊，不过嗰啲系懒音嚟嘅，佢冇读错嘅， okay， 就李旺阳 系。 佢啲懒音咧就出卖咗佢、 哦， 就做咗李旺阳。 喂，冇屈佢， 有缺陷， 冇屈佢， 又有缺陷，唔好耻笑人。 系 嗱，我系好反对，我都有嘅。啊，香港啊，香港啊，好多人都笑我。 你读到噶？ 我读到，不过我中意读香港。 我知道你读到噶。 香港点读唔到啫？香树辉读到，香水读到，点读唔到啫？ 系啊， 香臭梗读到噶。 你要扮有乡下音啫嘛，系嘛？ 嗱，唔好笑人。Okay. 但系佢跟住嗰句嘢先兴噶嘛，人。佢个人咧系表示咁啊，停一轮先噶，即系逐个字掟出嚟噶。嗱呢句话咧就吓人憎啦。度嘅唔开心啦！哇，呢个真系喂，呢只 M K 嚟喎， 系真系 呢啲真系嗰啲时下啲嗰啲靓妹仔讲嘢， 旺角碌 啦， 系咯 吓啊，咁死咗人就啦，咁梗系唔开心嘅啦。 嗯， 喂，大佬啊，你系立法会议员嚟噶，啊， 严肃啲， 失礼人啊， 认真啲 啊。不过仲有个人仲失礼人，刘梦红咧就成日抽水噶啦。 系 今次咧，嗱你好嘢噶，而家佢做咗徐四文，做咗阿乌慧容，佢而家就系新晋嘅 大炮， 大炮， 大炮。 所以你逢请必到，逢到必阻，你叫佢城市论坛，从来未惊过。 佢唔单止逢请必到啊，佢仲要主动提出。 但 系揾 我啦，揾我啦，唔该你啦，揾我啦。今日礼拜你哋梗系要讲呢个李望洋噶啦，你可唔可以揾我啊？ 好犀利噶， 李望洋啊， 李望洋 ，OK， 唔好李望洋啊，李望洋。 你误导我哋嘅听众啊，大把。 咁 佢讲咩咧？ 点噏咧？ 佢就话咧，我有听啊，琴日佢话比起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大規模咁样破坏人权、践踏法制，国家咧真系进步紧噶啦，吓、啊、即系大家唔好咁苛求啦，吓咁啊喺在场阿夫子咧，即系刘瑞兆咧就顶唔顺啦，嗌出嚟啊！我听住佢嗌出嚟，佢话：喂，你唔能够用最低嘅标准做比较噶，阿刘政协，尤其是文革，如果系咁样，不过你同唔好同满清比，同明朝比。明朝有宦官有太监，今时今日咪一样，只不过改咗个名啫。冲着唔知边个而嚟。 仲有啊，明朝有东厂有西厂，今日点咧？哎哟，我喺度过瘾啊！ 唉， 我喺度过瘾啊！ 你就举名啊，讲名啊！ 我就话刘梦红阿 Dream Bear 咩厂啊你咁样？ 而家有东厂有西厂啦，而家林郑月娥就嗱有东厂有西厂啊，东厂就 ICC， 西厂就屋宇署。 Okay. 你边个唔听话拆你间屋？好简单噶，你睇到噶。 你有切肤之痛啊，大伯。 咁梗系啦，我咧就害者咁，嗱唔紧要，我啲湿水咪拆唔拆咯？嗱，有个叫做啊李国宝，有个叫唐英年，直情揾埋东厂一齐，四廿个人查你。啊！有冇听过查串剑要拉去 ICC 噶？ 两个厂一齐喎佢。 啊，仲要老婆间厂都插埋，跟住仲有跟住边个唔听话？周一娥叫你做社会福利处处长，你唔做？ 唔系做社会福利处局。劳福局，你真系降人两级， 都要 降 噶 啦。 啊，我中意揾个高永文做啊。点咁你唔做拆你间屋都有？ 唔做就冇 拆你间屋咯。啊，咁好简单噶啦。但系我会举个例点咧。我就话 up dream bear 啦，唔好开玩笑啊！正话嗰个开玩笑。 你访问咗佢噶，好似上两个礼拜。 咁佢咪话平反六四咯，终于逼到佢讲。 佢唔单止讲呢样，仲系爆咗唔知同阿 C Y 食咗 四粒粥饭啊！真系阴功啊！真系，喂，就巴菲特食饭俾几千万都系食三粒粥。佢啊食四粒粥， 我听住我话坐到个屁股痛啊，大佬食四个钟头饭。 喂，你唔俾佢叫啊，俾阿梁振英叫，你企喺度听我讲嘢。 O K， 哦，所以唔使。 你以后唔好出去咧，认屎认皮。你并不代表本人，我叫你做嘢都系做卧底嘅啫。 Okay. 你周围话咩听？你帮我做嘢，你有冇叫警察啊做卧底啊？ 但系佢 戴住啲警帽嘅， 但 系我都卡你做卧底 嘅。佢又讲，佢系帮阿罗范手去说服嗰啲泛民嘅议员通过嗰、那个。新嘅政府架构、啊，大班， 唔系我博翻啊，嗱，专咩？我又唔系好似夫子咁博，因为讲到历史太远啦。嗱，咁啊，有个人就去同阿梁振英投诉， 系 佢话我以前咧揸的士咧，八十年代仲搵到两餐嘅，因为嗰时候有夜店有剩，啊啲人系抢的士嘅，而家揸的士咧就真系两餐都搵唔到啦。咁你估梁振英点讲？ 点答咩？ 五十年代我老豆落嚟香港当差嗰时候，你揸白牌嘅咋，仲要俾钱啊，仲要收片啊，啲警察，咁样好好多咯。而家 ，OK， 呢个你系个推算嚟嘅，唔系真噶，系嘛？你冇去搞清楚。 系真系当年系要派片噶， 系 当年要派片嘅揸车。你知道你嗰啲华探长有组织噶嘛？嗰啲走白牌嗰啲咧，俾个 sticker 嚟噶。 我知， 每日一个新 sticker 噶，你派咗片咧， 派咗片就唔拉你。 有个 sticker 贴喺窗本度， 今日可能是老夫子，听日可能是大隻講，你明白 嗎？或者有一日有条龙，有一隻鳳咁樣。 真係咁就咁簡單囉。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林生嘅，唔好意思啊。 係林生。 阻住你啊，唔好意思啊，阻住你啊，唔好意思啊，阻住你，阻住你啊，哎呀。 探我啊，即係欲言不止啊，大班。太多嘢想讲， 讲讲， 唔系啊，唔好意思啊，因为成日霸住个麦，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 出咗名麦霸啊嘛。 嗱，我就先指声明，我就寻日因为自己都有啲事，所以冇参与到游行。不过我有搭车经过，见到个情况都出乎意料之外。嗰、那个人数 系， 咁我就算就话未做大会未公布人数之前咧。我睇翻啲朋友佢喺网上即系发放出嚟啲相啊、啲信息嗰啲，我已经系觉得今次大件事啦呢次，嘅人数多到咁，我会觉得系即系李旺洋今次呢件事咧，系反即系已经系反映香港人，唔净止系话即系可以话，我会觉得系撩翻起晒成个六四情义结翻出嚟，令到香港人系对北京嗰个嘅不满同埋嗰个怀疑咧系走晒出嚟啦，已经 系。 系啊，咁呢一样嘢，我觉得真系，而家佢后边会有咩事发生，我唔敢想象住。咁另外一样，我想讲讲差佬嗰度嗰啲问题。 诶、你唔好叫差佬，叫警察佬啊！你唔中意噶，你 唔好学啊，大班。 你唔好学我啊，我教坏人噶。 咁调翻嗱，调翻转讲，差佬做咁多 差人，差人都系差人。 我系叫差佬，因为佢的文在先嘛，使乜俾面佢啫？啱唔啱啊，大班？ 佢都揾两餐啫，大佬，除暴安良，佢都有好处嘅。 真系黄之华嗰句，家姐揾食啊，跟住揾食遮犯法咧，系咪先？嗱，但系个问题就系话，第一，寻日你话封路，好话唔好听，我喺网上已经睇到有啲相，所以叫有图有真相。阻住啲车唔俾去嘅，唔系示威者，而系差人。因为系发生喺江乐道西。第二，另一样嘢，我仲另外睇到有一张相，就话喺西边街上山方向，亦都系有咁嘅情况。咦，的啱啱四点几五点嘅时候咧，问翻个朋友，佢影嗰张相嘅朋友咧， 咪塞住咯。 佢当时因为四点几五点几，四点几五点接近交街嗰段时间，啲的士要翻上西边街第一、第二街度交街， 唔俾行嘛。 系咪？咁但系亦都系讲嘅系差人唔俾啲的士去，唔系示威者。嗱呢啲手法咧，即系过去我亦都有参与一啲游行示威。呢啲手法咧司空见惯噶啦。差佬做咩啫？差佬就系要走去老忽，话俾市民听去制造舆论，就话呢一样嘢系即系示威者搞出嚟，扰乱社会秩序。之所以叫做去抹黑。嗱呢一样嘢，我觉得今次咧就即系好话唔听，差佬自己蠢咗嘅。警方嗰方面真系自己蠢咗，你今次咁多人嚟，仲搞呢啲小动作咧，咁啲即系话俾更加多嘅 都放咗咪得咯，嗬，系嘛？ 系啦，我会觉得嗱，一样嘢，我一个善意提醒，七一，我奉劝曾伟雄唔好搞咁多小动作，如果唔系咧，自己佢自己谂掂佢啦。 哇，唔搞小动作，搞大动作，咪仲大件事？你真系， 多谢你林生， 好多谢电话， 去广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前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早晨，早晨，真系还声于文啊！刘梦红要出声，叶国谦要出声，李慧琼都要出声，胡定旭咧就唔敢出声， 闪咗。 胡定旭系咩巴闭呢？而家就医管局主席，但佢一样嘢巴闭呢，佢就系唐英年嘅支持者，咁所以咧被定性为唐营嘅。 系啊， 但系点解选完之后咧转态转得最快嘅佢？ 去做呢个咩轮选委员会？ 即刻俾佢做轮选委员会委员嗱， 选咩咧？选副局长。 所有堂副局长同政治助理嗱，所有堂营嘅人系得佢一个冇事啊。 哦， 仲要飞黄腾达。 好好。 哇，好嘢啊！咁所以话醒咯，所以当俾人问到嗱，佢仲有个身份全国政协噶，咁啊，琴日出席喺公开场合嘅时候咧，俾人问到你会唔会代啲市民向中央反映，要求彻查李旺阳惨案，同埋表达港人对事件关注嘅时候咧，佢就真系渣啦，佢又唔识好似个老细咁， 系点咧？ 佢新老细， 哦， 旧老细咧，阿唐英年而家去咗油埠，佢新老细着黑衫。嗯，起码识讲两句嘢， 唔好补充咯。 啊，唔系佢都识讲，佢就佢都讲翻啲半人话啦。 Oh, okay. 但系呢位阿哥咧，闪都闪唔切。啊，佢只要讲咩，佢咪冇补充啊。赶时间。 哦、oh, ，OK， 赶时间。陈婉娴仲叻，嗱，陈婉娴大家都知道佢最叻抽水噶啦。嗱、呢、這个工联会啊，荣誉主席好巴闭啊，吓 会长 咁啊，琴日又出席一个活动嘅时候，离开嘅时候咧，记者走上去咧，啊，打算啊，即系都未问啊，问李旺阳事件同埋会唔会参与琴日游行嘅悼念活动咧？但系陈婉娴听到游行两个字，即刻上脑啊，上脑咪点啊？ 唔会唔会啦，我一阵间会有另一个活动啊，应承咗人啦，唔得啦。咁 跟住搵人去护送佢啊！ 拜拜咯， 咪拜拜咯！嗱，呢啲人咧，所以你有时都话情愿咧，你都俾啲分数。刘梦红啊，叶国谦啊， 肯讲 甚至乎梁振英都好啲。 哦， 啊，但系嗰啲刘罗咧，啊，好似胡定旭嗰啲咁咧，啊，闪得就闪。啊，你话呢啲咁啊， 起码有人肯讲嘢，你都听佢讲咩？ 所以我哋话要俾分佢哋嘅，所以唔好称先啲啦。 O K， 称先啲。 阿先啊，心哥仔， 称先 啲。你唔好成日兜棍打落去先得啊。 称先啲。 调喺旁边咧，就有个胡定旭嘅 老钟， 老钟啊，三千年前一家人嘅大佬啊， 胡生， 早晨。 系你好啊，我系大班啊，心哥。 系你好， 我系胡，你个胡伯伯得噶啦。我听呢个台咧，就即系中意做阿伯啦嘛。咁我哋个阿胡伯伯得噶啦。 胡伯。 咁我希望阿林伯兄屋企人冇乜嘢啦，咁我都即系 我冇嘢啊，冇嘢，不过即系佢即系佢 出殡啊， 先父过身啊， 仔嘅要 咁我知道，咁啊希望佢自开顺便啦，即系呢度。咁我想讲咧，我除咗有去游行之外，咁我又将我阿妈话我哇你唔够胆死啊，我就将我嗰、那个因为国内嗰啲新闻啊俾人破坏晒噶嘛，咁啊我啊将应该我哋所知所闻，咁我就写去 QQ 啊、微信啊、腾讯微博，即系所有国内最著名嘅平台，将呢段新闻俾国内嗰啲朋友知道。 几耐删咗你啊？十五分钟就删咗，我琴日上咗去。 我想讲咧，李旺阳嘅事件咧，我哋唔系俾我哋啲刁民啊，唔系俾政党利用，唔系话俾政党利用推翻诶九月选立法会选举，唔系俾政党利用话想推翻你个梁振英。那个政权又不是说想推动中央政权，是我们想有个我们有个良知，我们有个热血，我们这班游行的人真是一个李旺阳一个公民人士，他做犯错什么事呢？坐20年冤狱，被入面国内被入面狱中被人家折磨到不似人形，又盲又聋，而家仲未够，只不过接受 K 宝个采访或者有这样的可能，那你叫遭下这样的痛，要下一个痛心的杀手是一个被自杀。喂，咁我想问啊梁振英，我想你听一首歌啊，就谭咏麟嗰个不要逃避啊，即是不再要逃避，同埋呢原世皆有青天。咁你身为一个后任特首应该要听起两首歌，唔可以再逃避。咁叶国谦你 话而家校长都逃避咗啦。 你梁振英政府你唔可以咁样唔似一个人啦、啊、你做返个人得唔得啦。 好多谢你话小心啊，唔好周围聊事生非吓亲你。学下你个老钟啊胡定旭咁先醒㗎嘛。 做俊杰。 做俊杰，不过都做唔到噶，好难做噶，你咁容易做嘅咩？我话俾你听啊，我见惯呢班人。 俊杰好难做啊， 好难做嘅，但佢嗰啲斗争法，比民主派嗰种斗争更加激烈。 喺里边仲要争生死。 喺里边系，而家电话旁边位听众王小姐，早晨。 系早晨啊， 请讲。 同埋陈景文， 你好，你好，唔客气，唔客气， 好开心， 心哥仔得啦。 系你希望你阿郑生啊，你一定多啲邀请 叫大班得噶啦，得噶啦，你如果俾我哋继续啦， 我琴日咧就有去游行嘅，咁咧就其实 真係非常之多人啦，其實根本就個個都好和平嘅， 好和平。 但係去到中聯辦呢，就 啲警察發咗癲， 係啦係啦，發曬癲，就圍住曬。其實啲警啲警務人員做咩咁恐懼啫？阿曾蔭唔係曾 偉雄， 曾偉雄咁恐懼啫？咁有得人，呢啲係良心嚟噶嘛？呢啲良心嚟噶嘛？仲有，我就希望阿葉國添咧，佢話會寫信去人大啊嘛， 委員長啊， 委員長嗰度嘛，我唔該佢寄埋嗰張相啊，尋日嗰張相咁多人遊行嗰張相，去俾佢哋俾中央俾中央啦，同埋俾個人大嗰個睇下啦，嚇，即係我哋要反映我哋嘅意見嚇，唔好得把口講。咁啊，仲有個李慧瓊咧，即係佢啲嘴臉咧，真係好乞人憎咯，嚇咁咩囉咩囉。 啦 啦，极度唔开心啦！ 你佢唔好呃我哋啦，佢唔好呃我哋，我哋系知道而家我哋做紧啲乜嘢噶。琴日咁多人出嚟上街系为乜嘢咧？就系、是、李旺洋先生讲俾人哋 冤死， 呢度冤狱冤狱啊！而火化埋添， 系 妹同埋妹夫去咗边度亦都唔知， 冇错。 所以我哋係好擔心，我哋係擔心我哋香港將來亦都係嚟緊，好似係大陸咁樣。所以我哋琴日出嚟表達意見，我哋出嚟遊行嘅。我哋做翻我哋自己嘅香港公民嘅權利啦。 好，多謝你啊，繼續努力啊！ 有人話香港人係中國嘅良心， 千祈唔好啊！你逢真一標簽咗啲嘢咧， 就弊啦， 下場噶， 就弊啦。 你睇陳方安生嘅下場就知啦。逢真叫咩良心啊？啊呢、這个咩民主之父 就出事啦、 啊！民主女神啊， okay. 十点前特首啊，死梗噶，死梗噶，千祈唔好认。 而家唔系讲一个、啊，系讲几廿万个、啊， 都唔好好大镬噶。吓、啊， 咁但系实际上发挥咗呢个效果啊嘛。 香港人系戆居嘅，香港人隔岸观火，又唔知国内嘅情况啊，噏不出啊噏。啊！ 俾人蒙蔽， 俾人蒙蔽， 误导， 俾人误导，俾人煽动， 哦、 啊！即系吴志森你咁嘅人，俾人封咗咪，啊！ 又上嚟呢度噏， 再嗱只系作，就系连你嗰个咩头条新闻都冇得做啊！唔系做慈禧太后做得咁过人， 预咗噶啦！ 你有冇东厂西厂嘅你啊？ 明朝先有，大妈有冇读历史嘅你？ 清朝有啲咩啊？ 清朝有血滴子啊！ 血滴子真系仲犀利啊！电话旁边有听咗陈生， 陈生你好。 系早晨， 你好，早晨，陈生。 系早晨，早晨。 点啊点啊。 咁其实咧，我就西区居民嚟嘅。咁但我 你唔系住喺坤益噶嘛？ 我唔系坤益。 唉，好在啫。 再过啲啦，再过啲。 佢想闹你噶啦，如果你系啊。 唔系，其实唔系闹，不过咧，即系其实我知道西区居民好多都真系好不满。咁寻日我见到嘅情况系点咧？咁首先咧。我就參與咗啦。第二，我就係由，因為我之前有事做嘅，有啲嘢做，咁我就遲咗先到嘅。咁我就搭車去到上環，我搭巴士去到上環。咁架巴士喺上環嗰度咧就停咗落嚟，跟住個巴士司機上嚟就話咧，嗰邊西邊嗰邊咧，中聯辦嗰邊有人就瞓路鬼。咁跟住就阻住曬成條路。咁而家咧就架巴士要轉路啦。咁好啦，成車人要落車啦。 即係嗰度係德輔道西係嘛？ 是德輔道西、okay. 其實呢剛才我聽到呢那段聲帶就說警方發言人說講到干諾道西有幾咁重要、其實我想講呢即係在西區居民那邊來講其實干諾道西在中聯辦那一節即係軍役三期和中聯辦那一節其實是沒什麼車的平時都。 唔系好唔系好密嘅啫， 系一啲都唔密噶。其实主要如果真系要去坚尼地城嗰啲车，系已经喺走晒上面嗰条天桥噶啦。 哦， 嗰一节反而其实系冇乜车嘅。平时如果真系有车要去到嗰节，或者系要经过嗰一度去再西边啊，即系石塘咀嗰边咧，其实只要佢系放翻个西边街上路，啲车都可以经过皇后大道西咁样去走噶， 兜到嘅。 兜到走噶、兜到过去石塘咀嗰边噶，咁、所以其实嗰两节即系军役嗰节啦，其实系唔系咁重要嘅咋，个、重要性唔系真系佢哋讲到咁大，反而干诺道西呢个 德 輔道西，即系 电车路。 啊，你话电车路咧，大家就明啦。 嗰啲先系重要，对西区居民真系好重要。点解？第一，嗰条已经系电车路，电车路喺西区居电车喺西区居民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交通。而家系根本未有地铁噶嘛， 冇错。 即系我想讲就系咧，其实 即係可能好我唔知有幾多尋日參與嘅人又係真係西區嘅居民或者點啦。 好多唔係嘅當然。 係呀佢哋可能唔明白佢哋覺得、喂咁我有你有條江路到西有條黃河道到西就得㗎啦。但其實唔係嘅對於西區居民嚟講佢哋嘅交通係主要係靠 所以就要靠警方嘅一個協調。 係啦。咁咁就我都希望呢即係嚟緊七一肯定多人或者嚟緊未來呢去中聯辦嘅遊行更加多㗎喇。咁其實呢遊行人士亦都可以做一樣嘢。係。係呢留返條電車路。點解電車路一嚟可以放電車二嚟第二樣交通工具就係巴士。喺西區居民嚟講好多大部分主要嘅巴士線呢其實係經。 唔係我都係咁講嘅如果即係大家請願示威抗議呢千祈呢就唔好呢俾即系唔好分化， 俾人有个借口。 社会唔好分化， 俾机会、 又唔好俾机会人嚟丑底，即系丑化啲游行示威人士。 系， 所以第一要守秩序，第二咧就千祈咧唔好累街坊。 系 啊，等人知道咧，原来啲安排警方安排就同咧啲示威游行人士冇关嘅，啱唔啱啊？ 系 啦，好，我哋听新闻。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全商务客机每日直飞伦敦，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文汇报专访，认为领导人要知所行止，做好尺度的拿捏和判断。对于被外界形容为浪，梁振英回应说他做事果断，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决定一件事，其实他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梁振英又说他不是刻意不合群，而是担心无心的说话会制造不必要的风波。另外梁振英在报章撰文，文章标题是香港的速度，他说过去香港速度意思就是快，但近年就代表慢，又说香港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被新加坡和内地追上。另外梁振英承认问责制实行十年效果未如人意，需要改进，但强调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建议没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发生大学校园枪击案，至少造成三死三伤。案发是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附近一处的住宅区，星期六晚举行泳池派对的时候发生争执，其后演变成打斗。期间一名22岁男子取出手枪和开枪，共有6个人中枪，当中3人死亡，另外3人受伤，其中一人是大学美式足球队的成员。警方说已经掌握枪手的资料，正是追缉枪手下落，将会被控谋杀罪。澳本大学的校长发表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悼，承诺为死者家属和伤者提供协助。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的投票结束，官方结果预计星期日公布。票站调查显示，总统奥朗德领导的左翼阵营预料可以取得过半数的议席。体育消息，欧洲国家杯 C 组的赛事，卫冕的西班牙队在先失一球之下以1-1逼和意大利队，同组另一场赛事克罗地亚半场2-1领先爱尔兰，全场是赢3-1，克罗地亚暂时排榜首。欧国杯合办国之一的波兰，有球迷借罪生事，警方拘捕14名的滋事球迷，将他们押上警车。冲突球迷分别是支持在星期日深夜对赛的爱尔兰和克罗地亚。警方说两班球迷大部分都是喝醉酒，双方互相掟玻璃樽和凳。清场之后，地上遗下大量的杂物。被捕的14人当中，包括一名的克罗地亚人、3名爱尔兰人，其余的都是波兰人。警方正是翻看闭路电视录影带，搜集证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啊，新界区嘅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方向近呢个水围啊，咁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现时排翻后边嘅新丰花园。仲有一宗就位置葵涌道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葵安道嘅车龙去到边咧都几远噶，排翻去葵兴村噶。塞紧车各位，麻烦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走返过去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嘅返工车龙先啊。不过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隔离快车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呢排返去新龙基中心㗎。睇埋东区走廊落返红隧啦，龙尾去到呢个顺和广场㗎。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方面呢，仍然车多，不过只是去到马会大楼啫吓。落湾仔唔错噶，呢分钟系畅顺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继续浸住中山纪念公园噶。咁至于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仍然都系车多少少。好，揽去九龙区睇睇先吓。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系啦，龙尾见到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冇错啦，塞车要忍让啊，大家千祈唔好乱咁转睇，好危险噶 ，keep 住向前行啦，系嘛？嗱，呢班转睇嘅官员或者议员咧，佢哋真系好叻噶。全部啊有晒一个自动导航系统噶，系啊，唔怕跟唔切啊嘛，又唔怕行错路喎。啊，不过咁啊，市民啊精明嘅，投票嗰度我哋识点拣噶啦，系咪咧？哎，另外咧，九龙区嘅加士居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去佛光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比较车多少少噶吓。啊，大妹啊，之前睇戏咧就听过咩叫平行时空啊？喂，咁摄影方面咩叫平行迷思咩嚟噶？ 嗱，呢个课题咁深咧，梗系揾啲专业嘅摄影师嚟解答你啦，通。只要由而家去到6月15日星期一至五，朝十晚七，星期六下昼2点到7点咧，去到尖沙咀黑德道1至3号。利威商业大厦的四楼就可以参加一个以平衡迷思为主题的上展，等我们可以大开眼界，到时你就知道，有兴趣的你记得去看看。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公司啲订单少咗好多，我哋嘅饭碗 唔使担心。在政府支持下，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推出了特别优惠措施，计划中有新的80%信贷担保，担保费还大幅降低，政府会提供高达1000亿的信贷保证。 公司拿到贷款，我们就不用担心饭碗啦。 详情请浏览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网页。 金管局对银行的监管工作未能奏效， 任族之力是最深，应该负最高责任。 政府搞出来的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 雷曼事件发生呢，神仙都避不到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寒、吴志森。 在李旺洋生前，曾经在最近唯一访问到他的香港记者林坚成，在昨天的明报就写了一篇文章，沉痛悼念李旺洋老师。 咁呢篇文章话咧，敬爱的李旺阳老师，你走啦，走得咁快咁急。我曾经答应过你，一定会转达你忧国忧民嘅情怀，转达对香港朋友六四事件坚持嘅感谢。你更加千叮万嘱，要我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同埋其他六四难属转达慰问。我好难想象，好似你咁样受到无比摧残嘅老人家，你应住，但系反而倒转嚟由你去安慰同埋鼓励其他人。作为后辈的我，难以用任何影像和文字去表达对你的感恩和尊敬。承旺阳老师托赖，晚辈战战兢兢完成委托，但是都不来得及和你再聚，你就离开了至亲的妹妹，离开了一众和你并肩作战三十载的战友，离开了晚辈了。揸住你的手，感觉到你是几咁有力。你虽然看不到周围的人，但是灵敏的思维，即使用力握手就能够分辨到来探访你的好朋友。可以见到你心灵的眼睛比万千双只是看到眼前利益，只懂浅微，只懂抹大眼揞住良心讲大话的无良政客或者愚昧人群，是不知明亮几多千倍。那日匆匆道别，没机会带住老师一起前嚟支江江畔一同缅怀旧日。你嘅亲密战友尹正安老师喺江畔中毒20年前为你嘅遭遇而写嘅一首诗。呢首诗系咁嘅：十年磨剑初试锋，细雨暴政教痴雄。春秋自古血书咒，四野悲歌起，壮士不回头。而家回想起嚟，真是令人心酸。在此晚辈更加难以理解，好像老师你一位这么热血的人士，你二十几年来是怎样坚持。当我听到你以沙哑的声音控诉被刑具连番钳到你昏迷，被脚镣锁到你皮烂肉损，被强行剥牙去灌食以制止你绝食抗议的时候，我真是为之抽心，更加心寒。所谓一个泱泱大国，原来就是用这种手段去教导和谐之道，教导治国与法治精神。感谢旺阳老师给晚辈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侧面教材，不单止教育了我，也都教育了700万香港人，教育了各个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和编写国民教育的专业人员。晚辈好相信老师非常渴望当香港人看到老师的遭遇的时候，能够重新思考何为核心价值，何为爱国，何为法治，何为和谐社会，当然更重要的是何为经济腾飞的背后。所谓身教胜于言教，以你的身躯，你睁着向窗外望的眼神，还有轻触地面的双脚，空手变布条打结的伎俩，彻底将全中国所有鉴证学科的定理推断和打破。因为所有这些科目都只是告诉我们你是自愿离开。老师亦是一面比水银更加灵亮的镜子，既照亮了晚辈的怯愚、无知和悲愤，亦都照射了很多得权在位挂上尊贵称号的议事分子怎样淋漓尽致地发挥演技，将最精彩的对白演绎出来。旺阳老师，晚辈真是无法释怀，你不辞而别，而且不问原因就走了。你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和劝勉，亦都没有机会去听听看看这个光影片段就离开了。180000支烛光亦都无法呼唤你回来。更加难以释怀的是，今后当面对同样受困迫遭受欺凌的弱势人群的时候，应该用什么的技巧和智慧让弱势社群冤情得以告白呢？旺阳老师，在这个日光之下无绅士的年代，在这个强权枪杆子之下才是王道的社会，你留低下来之为动人的片段和呼喊，留下了正义永存的不死精神，更加留下重要的附托，将烛光一直燃点，以烛光照亮黑暗的权势， 直至坦克车下的英灵得以慰藉。行不至此，晚辈仅以一首常常记在心的歌词为老师送行。如今夜了，请安息，轻带着灵魂别去。这刻抛开顾虑，漆黑将不再面对。老师，一路好走，晚辈见成。 灵魂别去，这刻抛开顾虑，漆黑将不再面对。如今夜了，请安息，轻带着灵魂别去，这刻抛开顾虑，漆黑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的感冒成因是什么呢？曾医师， 站在我们中医的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是六阳，或者是戾气，戾气是讲流行的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DBC 短信， 数码广播的七个发射站包括歌富山、佛假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云山和青山发射站，现已全部启用投入服务，覆盖全港超过九成的区域。 即是说 DBC 数码电台的精彩节目现在港九新界都可以接收到了。你买了数码收音机没有？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吴志森。 早晨，早晨，我哋继续接听电话，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刘先生。 刘生， 早晨， 早晨，刘生， 你好，有吴志森喺度， 你好， 系，好耐好耐冇同你倾偈啦。 咁你俾多啲时间你同阿森哥倾偈， 多啲打嚟啦。 两个一样，两个都系我嘅精神食粮嚟嘅。 O K， 吓我因为琴日咧都系好迟好迟先去，我屋企搞好晒啲嘢啦。 O K， 啊咁啊食埋药啊，咁啊先至慢慢动，揸住支嘢笃下笃下去啦。 哦， 咁啊嗱，我琴日发现一样嘢咧，前提嗰啲。大道朋友都讲晒，但系令我最欣慰嘅就是今年嗰啲年轻人真系，令我好好开心。 系吓， 我系好，即系我系好持去，我系 九十后啊，好多系啊， 我由海旁嗰边自己上去， 嗯， 哇，好侧边都好多年轻人去噶， 系 系好简单嘅啫，系见你哋着黑衫，向呢个西边行，望住嗰度上，就系去噶啦， 嗯， 我都系跟住一路上去， 嗯， 但系。真系真心讲啦，喺呢个而家咁今时今日仲有咁嘅年青人，我感觉我哋自豪啦，我哋系有救嘅，有望。 嗯， 唔使灰心噶。 唔系香港人唔使灰心噶，不过即系咧，你要知道咧，香港人咧唔声唔声，但系当去到大是大非嘅时候咧， 关键时刻 啊，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嗱，呢个就系喺个意识形态啊嗰方面。另外你话做善事咧。又永远都唔会落后于人， 系啊，不甘后人噶， 啊，不甘后人噶，啊，你又譬如唔好讲祖国嗰啲啦，啊，你话唐山大地震啊，嗯，啊，你话最近四川 四川地震咯， 地震啊，呢啲唔使讲 啊， 你就算系譬如话呢个海啸， 南亚海啸， 南亚海啸，我哋 香港人都出钱出力嘅、啊。所以香港人呢係喺中国嘅黄土地上面呢，我觉得係点解我哋香港人咁向往住喺香港呢，呢係其中一个原因嚟。 所以话係中国嘅良心，你话千祈唔好咁讲。 我讲讲咗就冇㗎啦，讲咗冇话千祈唔好认嘅。 真係 吓。要同啲香港啲市民讲一声。 你都系。啊一齐。 因为呢、這个呢次游行呢，真心讲嗰啲前線啲警員咧，同佢哋即係推撞嗰啲，我唔知啊。後邊嗰啲警員咧，個個都好有禮貌， 係 仲帶係阿伯。嗱，如果你上去咧，就咁樣上得㗎啦。小心啊，好多人啦，因住跌親啊咁。 唔係，我都係咁講嘅， 每個警員都好嘅， 唔好為難嗰啲前線啲警員，即係佢哋都係執行職務嘅啫嚇。好多謝你電話嚇，阿劉生， 因為老細落柯打啫， 係嘛？紀律部隊一定要遵守命令嘅一樣嘢，我哋都知道。嗱，電話旁邊有黃小姐，早晨，黃小姐。 早晨啊，大班啊，吴生，梁振英话佢话历任特首咧冇对呢啲事件表态，咁佢系啱嘅，所以一个就脚痛下台，一个就被弹劾啦。咁我估佢以佢咁嘅即系继往开来咧，以佢咁嘅德性咧，我估佢最多都系做三个月就应该下台。 哇！你咁咒佢啊你？ 哇！一定啦。就叶国谦咧。就话唔适宜，即系对中央指指点点啦。刘梦红咧就话，薄熙来嘅老婆杀人，而家都可以被检控。陈光诚系啦，被送，即系以前就乜事都冇啦，而家可以啦。陈光诚咧就被送去美国咧，系国家嘅进步。咁呢啲人咪就系呢班奴才。讲做惯奴才讲嘅说话啦， 我成日都讲一句嘢噶啦。嗱，有个奴才咧，有个唔系奴才，奴隶啊，每日咧就俾个主人咧打十鞭，啊，咁啊日日都系咁啊，打咗成十几二十年。有一日佢老细手痛，打咗五鞭，哇！你知唔知佢感激流涕啊？佢认为老细打少咗五鞭啊，佢觉得佢已经对佢开恩啊，佢已经要话俾成条村啲人听，话今日老细对佢好好啊，就系打咗五鞭咋，嗱呢个叫奴隶心态 呢种民族性咧，你读鲁迅咧就读好多噶啦， 咁我哋点可以甘于俾佢哋即系出卖我哋嘅核心价值呢？所以我要多谢代表我哋嘅议员咧，同我哋拉布啦。咁咧，我发觉拉布之下咧，原来可以凸显呢成班呢啲奴才嘅丑态啦。最特别咧就系罗范啦。原本咧我都以为佢可以做咁高个位咧，都多唔多唔少都有啲料嘅。点知咧，佢当佢嘅答案咧，佢自己要推一个五 C 十四局嘅架构咧，原来佢一啲具体嘅计划都冇嘅，佢只系识得话，我想啦，我以为啦，我谂啦，咁 唔系，仲有啊，今日梁振英咧喺各大报章登咗篇文章嘅，佢就话佢其实竞选嘅时候，我嘅大佬啊，你竞选嘅时候嘅政纲有边啲人当你系严肃睇对待嘅？第一，当时你连闸都入唔到；第二样嘢，政纲咁多嘢，唔系冇人逐条去同你讲啊，支唔支持你？仲有一样嘢咧。嗰啲人都冇票投嘅，你讲咩啫？唉，为闹事听。 佢提出咗就话嗰阵时冇乜人反对啊。 边个理你啫？你个选， 我就算你有讲啦，咁你而家你个梁凡系答唔到一啲事，一丁多具体嘅嘢啊嘛，净系你谂你话，我总之好似黄马褂咁，我要咁多人入嚟就算啦，你唔好阻我啊，咁嘅态度咩？如果佢喺大公司做一个 proposal， 唔使十五分钟俾人叮走。 仲有啊，话冇 B plan 啊 ，plan B 啊，即刻炒入。 黄马褂一定要啦，咁我哋点可以容忍啲咁无良无耻嘅人去，即系 领导香港， 喺呢个架构去领导香港咧？咁我相信我哋身为市民，佢成日话香港市民，我想佢听住我而家讲嘅说话，我就系其中一个香港市民。 你系刁民嚟嘅啫， 系啊，我唔系刁民，我系一个有良知嘅市民。 全港刁民一大班， 多谢你。多谢你，何生。 多谢电话，何生。 你好，何生。 喂，我系。 系啊，到你啦。 点 啊？系啊。 系嗱，我哋系毛主席嘅学生， 哦、 听住。 我都系、哦，大班都系啊。 我直情系添啊。 散步，遇事就不露。 哦。 毛须太盛就防长短， 冇错系。 风物长宜就放 眼凉，系。 呢、这个就毛主席讲嘅。 系。 第二个讲咧就系温总啦，佢、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中，工人农民何不用呢？啊，呢个就温总讲嘅， 呢、 个就另外一个就大班讲嘅，因为但系我哋游行应该要咁讲啦，我而家想加啲落去，那个口号就系、以柔制境。缩龙就成串，嗱、 以大班冇讲过呢啲嘢，大佬。 我好欣赏大班你所讲， 我冇讲过呢啲嘢啊！ 你 真系 我同你总结啦， 我总结吓死我啊！我从来唔识得吟诗作对，大佬。 一咧，你必定要咁做，以柔制境，缩龙成串。你话我人逼咩造成，我就慢慢逐串行。等你点行？行到落筲箕湾，咁咪等你天黑咯。 咪系咯， 仲多人睇。 唉、 啊，仲有一样嘢，呢啲唔系人大，系人大加多一点叫人犬。 哦 ，OK。 阿梁振英话香港速度系真系香港速度，畜生所道嘅，即系例如叶国谦同埋李慧琼呢啲叫香港速度。警方咧，你成日话警方系白色恐怖，呢、這个唔系警方，唔系白色恐怖，系白色拉布，将佢延长嘅嚟讲。 哦， 仲有一个医生咧。就是女杀手嚟呢个高永明，嗰阵时俾大班闹到喊苦喊佛 嚟。唔系啊，唔系啊，搞错啦！你依个澄清一下，嗱、呢个咧就卖友求荣嘅呢个高永明，我讲咩点解咧？ 我知啊。 当日咧，佢喺阿吴志森嘅节目嗰度咧，就系、是、阿、KKK 郭嘉琪搞到喊嘅，就入咗我数，跟住组织咧几千人咧。走去港股公投诉，一百个医生联署。喂，呢条友系卖友求荣嘅，我可以做证人，因为我系佢朋友嚟嘅，以前好朋友添啊。佢可以即刻变脸嘅呢个人啊，所以今日咪可以做局长咯。啊，仲有啊， 呢个女杀手嚟噶。 唔系我仲有啊，仲有样嘢啊，你知唔知梁振英铺嗰条路俾佢？黄竹坑嗰间医院啊，你睇住我听日礼拜三咧喺信报篇文章啊，准备啊俾佢投标投中噶。我话俾呢啲嘢，我留翻礼拜三先讲，因为我礼拜三后边问出嗱，我话俾呢个高永文咧，对我作我哋个人嚟讲啊，卖友求荣四个字。 我知啊，最紧要呢个口号七一必定要做噶，以柔制境，缩龙成串。啊，呢个 冇我嗱嗱，我话俾我帮你改少少嘢啊，我帮你画龙点睛。第一唔好话以柔制境，因为境咧就。唔好将个景踩上去，系以柔制刚得噶啦， 以柔制刚得啦， 系唔好警嘅咧，有针对性，啊，针对啲警察咧，变咗你又系乱民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仲有多一句讲法啦，大班就 你不如走去尿街写挥春。 以前我哋做人啊，讲咧就公字不出头，啊，出头就成就归土噶。以前讲，而家唔系话工人不出头啊。如果你一出咗头咧，就归土就做咗土共啦。一归土就做土共噶啦。工人工字不出头， 我又赠你两句啊。工字不出头啊，就归土啦。呢、這个就系好不幸地就漏。 以前啊，系啦， 呢个真系 土共啊！而家归土共咪发达咯。 唉。 而家做土共喎、 啊，做土共 就 发达 啦。 呢个就系真系不幸啦，我唔可以讲笑。呢个就系李旺阳嘅下场。 佢本来 工人领袖嚟噶，佢工人领袖佢出头嘛，佢就喺六四出头啊嘛，咁啊归土咯。而家咪 喂，不如我哋听呢个新闻。 俾你讲多句啦， 你讲埋啊。 讲多句啊，嗱，仲有一样嘢啊，我呢个李旺阳咧就系毛主席嗰个家乡噶嘛。点解你而家搞到咁啊？工农兵系我哋最紧要噶嘛？工字点解可以？ 唉，我都讲咗啦， 变晒质啦， 而家冇共产党噶啦。喂，而家冇共产党啦，而家冇噶啦，共产党就喺香港嚟噶啦，而家 变晒质。 好，我哋嘅口都系工农兵。 好啦，多谢你啊！啊，听多一个电话要去新闻啊，刘生，早晨。 喂， 请讲。 唔好意思啊，塞车啊，塞车啊，塞车啊，唔好意思。 最好就大家能够。有机会倾到计啊！嗰其实吴志森，我都话你旧年做落去咧，两个都选唔到噶啦，就系你冇得做，阿梁振英佢先有机会做啊！呢个咁嘅人，大家放长双眼睇下佢系咪真系人，定系真系瘦，定系真系我哋希望佢做到嘢啦！嗱，而家讲翻转头啦。昨日嗰啲咪香港速度咯，香港要控制人流、物流嘛、钱流嘛，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乜都控制你哋，唔会俾你开心快乐做人噶嘛，咁你哋咪执埋一嚿咯，话知你内火攻心，话知你爆棚，话知你黐线，根本就赖咗你啲人啦，你咩正义冇用噶，香港呢个由天到地都系香港政府，我哋中央政府做出嚟嘅。总言之，佢觉得嗰个人要死嘅，你啲人话佢死得唔啱，都系你哋有问题，根本嗰个人咧喺。 國家裏面話齋已經係廢物。 啊，老樓啊， 咁 老樓啊， 係 好多老。 你今日上去翻工啊？ 我而家就停咗喺度同你講嘢，拍低架車。 好，咁我就最驚你翻工啊，又係咁大火氣啊，鬧老闆咪弊家伙。 我唔鬧老闆，我專啊啊鄭大班，香港資本主義社會嗱，有一個條，有一個樣嘢真嘅，人人都要做嘢，人人都要對自己个工作负责任，呢样嘢就唔会做错。但问题点解政府呢十五年做成咁，特区政府点解英国佬嗰时候我哋冇咁兴呢？问题就归晒边啦，咩神仙都唔知，即系雷曼咪故意得同埋美国财政部长搞出嚟咯，咩神仙唔知，大家都知道钱问题啫。但问题输咗嘅冇办法揭秘咯，甚至乎而家出现事咪揭秘咯，甚至乎嗰人大叫人奸咯，日本都系日奸啦，日奸叫嗰个东京都唔好买个岛啊，全世界都睇千份相噶嘛， 多谢电话啦。嗱，冇开车字，深呼吸，然后先再开车啊！ 唞啖气先 ， 冷静下先， 冷静下，继续咧黐住 DBC 啊，一阵就好好笑噶啦， 开心啲， 一开心啲有啊边个嘛，施浩尼咪大家笑赞捧噶咯， 唔好谷住道气翻工吓，呢个最紧要系嘛？ 不过咧，我哋九点半之后咧都要讲下呢、這个。立法会选举的形势 好啊，你嚟分析一下啦，大班系嘛？应格吓，咁我哋听完新闻之后翻嚟咧，再同大家倾偈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接受文汇报专访，认为领导人要知所行止，做好尺度的拿捏和判断。对于被外界形容为狼，梁振英回应说，他做事果断，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决定一件事，其实他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梁振英又说，他不是刻意不合群，而是担心无心的说话会制造不必要的风波。另外，梁振英在报章撰文，文章标题是香港速度，他说过去香港速度意思就是快，但近年就代表慢，又说香港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被新加坡和内地追上。另外，梁振英承认问责制实行十年效果未如人意，需要改进，但强调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架构重组建议没有直接的关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在港台节目上说，今日会去信全国人大委员长，表达对内地民运人士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关注。叶国谦又说，事件反映地方政府未能做到透明和公开，中央政府有必要介入。港股显著高开超过 2%， 恒生指数是高开476点。最新是报18978点，国企指数高开250点，做紧9603点。日本国会众议院就东京都政府购买钓鱼岛问题举行听证会，众议院决算行政监事委员会邀请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及系冲绳县石垣市市长中山义隆出席听证会，说明购买钓鱼岛的原因。日本传媒报道，今次是日本国会首次就钓鱼岛的问题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雷雨，雨势有时颇大。现在录得温度30度，相对湿度82%。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噶。咁由于有呢个高空档嘅关系啊，现时呢个介乎利源山道同埋恩平道之间嘅一段兰芳道咧，要暂时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翻现场警方指示啦。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咧，排翻嚟怡东酒店噶。咁香港 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好啦好啦，两边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到龙尾，现时排翻到顺德中心噶。系啦，琴日游行阿通啊，虽然唔喺现场，不过睇翻啲片段啦，喂，市民都好守秩序。哎呀，点解前线嘅警务人员又要用呢个胡椒喷雾呢吓？啊，嗰阵时上个荔枝山庄拆屋，哎呀，啲村民咪仲惊，又木棍又锄头又便便，哎呀，警察都仲好克制话，啊，点解对住啲市民又唔同嘅咧吓？哎呀，真系有时间要问阿一哥子知啦，系佢最清楚嘅咋。诶，九龙区方面啊，乜公主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呢个西行道桥面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嗰一边，乜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啊车多一浸噶，新界区其实未有特别报告噶吓。啊，蛋妹啊，近年国内嗰啲艺术咧，好似搞得几出色咁话。 艺术方面，中国简直系卧虎藏龙添啦，通，因为咧由而家去到6月21号喺尖沙咀海港城嘅美术馆咧，有个爱上中国当代艺术嘅展览，展出咧多位国家级嘅艺术家限量雕塑同埋画作，其中咧恐龙同埋军人嘅雕塑更加会喺咧海运大厦出现嘅。想得到大师级嘅作品，记得系朝十晚九嘅时间去参观啊！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大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喂， 爸，屋企咁静嘅，开部收音机听下嘛。 得啦，唉，听开嗰啲旅游记，都唔知道去晒边。 我系郑经， 我系陈海， 我系颜， 我系麦月 梁思浩啊。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嘅声音，为你爹哋带嚟无限温馨同鼓励。DBC 数码收音机完全唔需要教台，一开机就自动追晒13个台，肯定系今年最好最贴心嘅父亲节礼物。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噶啦。 如果你已经登记咗做选民，而家只要登入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gov.hk 或者通知选举事务处，就可以提供或者更新你嘅电邮地址，方便收取候选人嘅选举广告，为环保出力。想知道详情，请浏览选民登记网站或致电2891-1001查询。 由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火葬了，决定去信委员长。 部分示威者罔顾社会秩序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吴志森。 昨日那25000个示威者是不负责任的。不负责任，这句说话不是我讲的。 Madam 啊， 哦，不要理他了。 西区指挥官。 有篇文章大家一定要看的。这个看一篇文章你就明白那些土共的心态。因为回归了十几年了。 15啊。 回归15年呢，当年呢啊，七一回归1997年，啊，彭定康呢啊就彭美拉伤啊，东去西来，西去东来。 总之就走啦。 总之走佬。啊，咁我 啲土共啲外国外港人士呢就以为会当家作主。 点知等咗好耐。 点知挺咗足15年。 啊、都未得。 即係好似你走去赌场，你走去澳门啊嗰啲赌厅嗰度。第一你入到去已经算够运。佢赌厅唔俾你入㗎。 唔識㗎喎。 衣衫褴褛唔俾你入。 我少去啊。 我都少去。但係有知我唔赌钱㗎嘛，我都要见识下嘅。你入咗去之后呢，你睇人啲大家乐嗰啲上落呢，好似阿詹培忠嗰啲 叫百家乐，唔系大家乐， 百家 乐吓得我啫， 考下你啊，睇下你识唔识噶？ 我话点解会有呢个大家乐喺里面嘅咧？ 佢又话唔识，或者就即刻停爆大班官，即系证明佢识啦。 我未赌过。 大家乐、百家乐啊，一数就系詹培忠嗰啲咁嘅淘客。 上落几千万啊嘛， 一百几廿万叫湿碎。 佢唔系几千万， 一千几百万， 一千几百万。 咁你永远都系企喺身侧边咧，就系睇人，睇人咩叫 嗰啲筹码， 嗰啲叫咩？捋牌定叫咩？ 捽牌， 睇人捽牌， 捽牌。 成日谂下几时可以坐埋位捋埋一份咧吓？点知挺足15年，都系企喺度睇人哋捽牌，永远都落唔到，坐唔到落入去嘅，想睇下只牌都唔睇得。 OK。 咁所以咧就 心理不平衡， 好唔耐烦噶啦。嗱，咁所以咧今日咧，刘梦红呢篇文章一定要欣赏嘅，因为佢就真系指出咗咧。嗱，呢篇文章都系叫指点江山， 喺文汇报 真系指出咗咧嗰啲土共啊，或者我哋唔好话介人土共啊，佢哋唔中意嘅。其实土共好嘢嚟噶，毛主席当年咧喺湖南做土共嘅人，唔系边度打到江山啊？点可以指点江山咧？嗱，呢班爱国爱港啊老左派。啊！不过老左派唔包括刘梦红在内啊。刘梦红系着条泳裤， 系 偷渡嘅啫。佢着住条泳裤走嚟， 水落嚟， 跟住就喺个股市度兴风作浪，搵咗大笔。咁、然后跟住就捞翻个政协，跟住而家想选立法会。啊！佢同啲老左派啊、土共系沾唔上关系嘅。 冇错，系 啊，真系完全沾唔上。嗰啲人系睇唔起佢嘅，其实。 即系话佢叫新爱国。 嗰啲叫投机， 哦，投机， 投机，投共，投机， 嗯， 投共投机呢叫做，嗱、okay. 啊，但佢写呢篇嘢咧，就反映咗呢班人嘅心态。嗱、啊，我一人读一段啦吓、啊，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嗱、啊，呢、這个就系、是、啊，佢个标题就系新特首建立爱国爱港政治伦理，势在必然。咁啊，中国最早嘅政治典籍《礼记》啊。就强调必须选拔道德高尚、能力出众嘅为公众服务。政治伦理系所有政治制度都必须设立嘅道德底线。古往今来，所有国家同埋地区嘅所有政治集团，无论佢哋实际嘅政治立场点样，都要高举神圣嘅啊政治伦理大旗。绝不会将过桥抽板用完即弃呢啲写喺政治伦理大旗上边。中央一再强调要发展同埋壮大爱国爱港力量。于是刘梦红呢就以为好重要一点呢就必须建立爱国爱港嘅政治伦理。因为一旦爱国爱港政治伦理丧失咗呢爱国爱港力量嘅发展壮大呢就必然受到阻碍。回归以嚟啊呢方面嘅教训十分深刻。新一任嘅特首即系话俾梁振英听啦，就一定要认真吸取教训，喺建立爱国爱港政治伦理同埋壮大爱国爱港力量方面咧，要作出贡献。嗱，先讲开呢段嘢先啦，佢就戆居嘅，佢拿个礼记出嚟讲，大佬而家啲政治边度有呢啲嘢噶？政治系好现实嘅，用完即弃啊，过桥抽板呢啲就系政客所为。大佬啊，佢究竟而家佢系咪古代翻嚟噶？ 但系如果佢讲古代咧，我同佢研究下呢一句先啦。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选贤与能啊嘛，唔系选爱国与能，唔系选即系土共与能，系贤。 仲有啊，佢呢几个字咧就叫亲疏有别， 系嘛？ 其实系亲疏有别。嗱，你再讲下成篇嘢噏乜？如果读晒出嚟，好大镬， 好长噶。其实咧，嗱呢一段咧就好反映到佢个谂法嘅。佢话咧。即系我讲到后边啦即系中间嗰度啦。佢话咧，外国讲嘅政治伦理咧，颠倒如水银泻地，既体现喺授勋制度同埋礼宾待遇上边，亦都体现喺香港特区政治领域各个方面。毋庸讳言，回归以嚟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离爱国治者治港要求一直存在嘅距离啊，古不待言。就是特区每年花费数以亿计嘅公帑，设立无数嘅委员会同埋法定机构，都系以高薪厚禄筹搭西方政客同埋港英精英。外国港人士咧， 大都被排除在外，其中平机会申诉专员、审计处、廉政公署、私隐专员公署先后落入现任或退休高官手中。特区政府 大镬啦！如果 大三甲机构， 如果呢位俾刘梦红嗰啲做唔好大镬，阿刘梦红、刘乃强、阿曾德成，佢都做个官，不过唔系做呢啲位， 做民政局 系啦。仲有呢个叶国谦。谭耀宗 呢五大监察机构， 仲有刘江华做咁啊，咁啊，咁啊大镬！ 要官啊，而家呢叫要官。 大佬咁都得，跟住佢讲到话，例如你知唔知刘梦红而家搭飞机，因为系政协身份，佢可以用贵宾室嘅大佬，你仲想点啊，大哥？ 佢觉得唔够咯， 仲唔够？ 唔够？ 点解唔够咧？佢就爱国爱港人士回归之后咧，被边缘化。有两方面嘅原因，点解呢？一方面就是反对派不择手段抹黑爱国爱港人士，将其标签化同埋妖魔化，极尽污蔑污辱之能事。爱国爱港人士被打上土共，嗱你死啊！你叫人土共，左仔、保皇党、保皇派，嗱呢啲负面嘅标签。反对派咧就对自己咧冠以民主派、泛民主派呢啲美誉。反对派喺今次特首选举期内咧，一再强指啊。梁振英是中共地下党员，又话香港在经历了昌人治港、公务员治港之后呢，过渡到了土共治港的时代。反对派针对梁振英当选特首同埋到访中联办，就揭起呢港式的麦卡锡主义阴闹剧，激进反对派议员大舅提出反对港共治港的议案，竟然呢按所交出嚟嘅原有措辞印在喺立法会议程上面。喂，立法会议程都管埋。 个主席批准 嘅。喂，大佬啊，主席系边个啊？曾玉成啊，大佬。 系咯，主席批准嘅大佬，系咪先？喂，其实咧呢一段咧，跟住呢一段咧，佢好似有少少讲紧自己啊，呼之自道。佢话新一届特首绝对唔能够放弃爱国爱港嘅政治伦理，必须咧就系激逐扬清弘扬爱国爱港无罪爱国爱港光荣嘅政治伦理。喺组班同用人方面唔应该咧避嫌，然后对才德兼备嘅啊， 勇梁精英，好似刘梦红之流啦，仲有罗范招芬啦， 譬如弊晒或者咧系狡兔死梁九烹，飞鸟尽梁工厂啊。选举性就工业戏啦，即系话我冇份啊，大佬，佢讲紧自己。 佢根本呢条友就冇嘢噶，成日想入行政会，到而家心心不忿，佢甚至乎想做局长噶。不过佢又好叻噶，佢又照下个镜，佢又话唔识英文都做得局长噶。唔识英文做得局长， 咁啊难啲系嘛？ 都有嘅，有啲都唔好识噶啦。 我哋国际社会 唔系，佢真系照咗镜，佢知道自己唔识英文，俾人排挤。咁所以话唔识都做得，不过收尾咧就想做个行会，捞个行会。跟住咧，唉，呢条友，我话俾你，佢最惊一样嘢咧，就所以要整首歌叫咩？人在旅途耍女士。喂，呢啲咪怨妇咯？呢啲咪大婆嘅心态咯？即系话个老公发咗特之后，尘世美不认妻，就另外立妾，见到有啲好嘢。喂，点解今时今日香港政府搞成咁咧？嗱，佢其实真系呢个人心不足嘅蛇吞象。最近都出现几次啦，香港都出现蛇吞羊啦。喂，佢就系人心不足。你谂下成个架构嘅政府，嗱，佢讲嗰啲好在未落入佢哋啲人嘅手上嘅啫。如果唔系变咗东厂西厂噶啦， 出事噶，出事 一定出事噶。嗱，刘梦红就话咧，做大法官要正式审查，做法门处处长又要正式审查， 好得人惊。 又法官自讲呢啲唔好讲啦， 好得人惊。 嗱。你谂下，今时今日个中央政策组咩人揸 fit？ 咩人揸 fit 啊？ 邵传波啦嘛，将来会 未而家嗰个啊？ 而家嗰个咪刘少佳咯？ 喂，嗰啲系负责派水俾所有爱国爱港嘅机构， 研究机构 唔够，一年派几千万、亿亿声，而家下一任咧，邵传波咧呼之欲出，边个做民政处民政局局长啊？几多钱过去嗰五年？派几多钱俾嗰啲青年组织，嗰啲所谓啊爱国爱港， 咪派咗俾 老人 同民建联有关嘅组织咩？ 咪系咯，咁都唔掂。你睇下啲受分名单，全部都系爱国爱港人士啊，嗰啲咩太平绅士啊，咁烂鬼荷兰水盖啊， 啊， 嗰啲冇， 全部俾嗰啲人咯。 班嗰啲冇实权、啊， 唔系都系俾嗰啲人，佢都唔抵得噶，认为唔够啊， 冇实权啊嘛， 唔够啊，你知唔知点解啊？刘梦红当年啊，就又系我闯嘅、 哦， 佢攞个童子经，人哋打电话俾佢，阿刘生，我哋呢度系政府礼宾处，特首咧就喺今年嘅授勋名单嗰度咧，就决定俾个 BBS 嚟童子经勋章，咁、你要唔要啊？即系一定要通知嘅，大约每年七月就公布名单咧，四五月就问你， 问你， 佢欣然接受，点知收尾睇咗名单，嗱有啲都系政协啊嗰啲咧。攞银纸经、金纸经，佢已经唔信噶啦，已经知道上当啦。啊，俾个童子经佢啊， 咁恩嘅咁样。 唔系啊，佢初初以为系正啦，立咗心尾睇咗张名单系兴啦。跟住最兴有个叫郑经寒，无端端攞个金纸经，佢即刻唔出席攞啊。 咁你系衰啲，咁就、 你知啦，一个抗中联港。亲英微皮嘅人竟然可以攞金纸巾，你即刻发烂渣，要发晒烂渣， 唔去， 冇去到， 嗯， 啊，所以咪知道呢啲人 好酸、啊， 酸溜溜， 好酸、啊， 你知唔知我点解攞？我就过嚟激呢啲人、 哦、，OK， 激到山黑咁跳。嗱、啊，今年讲翻呢个立法会选举啦，其实你睇到嘅，你睇到梁振英咧。嗱，今日有啲学者，我唔知边个，我都费事睇啊，就教梁振英咧同啲立法会员定一个协议啊，一个誓章啊， 点啊， 一个执政约章， 系， 即系咧，佢叫阿梁振英咧，嗱，你同比如同民建联签个约章咧，就民建联提出嘅政策咧，佢会执行。另外咧，佢哋要问责，集体负责支持特区政府执政。 哦， 有个学者系咁写一篇文噶， 即系大家。两个签咗， 即系成个就人建议， 即系你情我愿咁样。 但系梁振英使鬼你教咩？嗱、呢啲穷书生 系咯， 啊唔好书生论证啊！梁振英已经喺度部署紧，你睇下最近日日见到梁振英就见到边个喺身边啦？ 哦，见到民建联啲人咯， 啊有一个成日见嘅， 吓、民建联嘅副 蒋丽云 系咯， 佢咪走去帮佢啊拉票咯，大佬啊日日走去帮人拉票。喂，其实呢样嘢我又觉得唔知啱唔啱规矩， 应唔应该计计啦？ 我唔知啊，啊， 计计呢个选举经费。 据闻啊，有人已经喺九龙东使咗几百万啦， 唔衰你？ 系啊，你都唔知而家佢哋会成立一支御林军，喺立法会里边咧就保住呢个梁振英嘅。 哦， 嗱，我讲翻呢个公民党啦，嗱，今日睇咗呢一啲消息咧，嗱，你点睇啦？就话陈淑庄同陈家乐 选港岛区， 即系双陈，但就话陈淑庄排第二， 有个咁嘅说法。 跟住咧，嗱呢路边社消息啊，跟住就话啊，不唔系路边社， 公布咗， 系公布咗，不冇话边个排第一排第二。系就呢个话唔选嘅民主女神啊，高佬高妹 啊， 而家可讲啲高人零舍点啊开始。 余若薇 啊，高佬两又有个啊高人。咁啊，余若薇咧就去新界西，就火拍呢个 KKK。 郭家麒 ，嗱， 余若薇排第二喎，话 又系咁就话 系啦。 嗱，我就觉得咧，嗱两条消息嘅分析咧，我就话俾你听，余若薇话咗唔选噶啦， 系 咁咧，佢就见到阿何俊仁，啊，佢话唔选佢超级区议会， 后来又选， 又为咗出风头。何俊仁最中意出风头， 后来又 何俊仁一世人咧，我话俾你未见到一个民主派人咁中意出风头， 系啊。 佢好好鍾意出风头㗎、当年就係因为阿曾荫权挑战阿余若薇去辩论而唔允许呢，佢、就含恨于心、 起闹 直到今日为止佢、都兴到火屎呀，终于佢有机会选特首啦，俾个机会去表演啦，佢咪开心囉。 Okay， 咁跟住就想攞做超级议员，其实嗰个即系功能组别嚟嘅，就算攞100万票我都批你嘅，我都系话你小圈子选出嚟嘅，啱唔啱啊？咁啊，大佬佢走咗之后，啊余若薇就嗱冇啦，郭家麒恨做议员恨到发烧嘅，嗱咁郭家麒就自己唔够力嘅，因为佢输咗之后咧，一都冇停过噶， 整个关埋香港嘛， 搞唔掂噶， 系啊， 咁所以佢就哀咗阿余若薇同佢抬轿，嗱话点你都唔选啦。啊！你嚟新界， 你输唔怕啦， 送我一程啦，你排第二啦。嗱，咁佢有机嘅。嗱，咁呢个我觉得系啱嘅。啊，即系如果你想捧啊，但系呢样嘢咧，佢哋咧，公民党我对你一样嘢好怒气嘅。 就是他们咁多年来呢都是辜负了一个人。 啊、 这个就是阿 Fernando 啊。 嗯。张超雄走咗啦。 我知啊，但张超雄当年、你知唔知我系我话俾公民党里面唯一一个可以代表基层利益嘅张超雄。 同埋系非常之努力一致、完全冇变过。 你咁样余若薇做法，虽然人哋退咗党啫，喂，政治都有啲良心，有啲道德噶嘛。喂，你而家就走去即系抢啊张超雄？ 唔系，张超雄可能唔选新界西噶， 可能去新界东。 去新界东系、咯， 嗱，咁呢个一个问题啦。张嗱、第二样嘢，郭家麒系唔系称职咧做议员？ 嗯、 我话俾你，佢系为佢有样嘢，我系唔满意嘅。佢都系为咗啲私家医生利益嘅， 嗯 哼，嗱呢样嘢要小心啲啦， 嗯， 嗱咁呢个我觉得佢咁嘅排阵咧系 O K 嘅，因为咁咧就会真系送啊郭家麒入到呢、这个立法会亦都唔出奇。 不过我都有啲担心，因为港岛区嘅中产票咧，等唔等于新界西嘅基层票咧？ 咁唔系 点要谂？ 攞最尾嗰席都得。好啦，你话港岛区我就唔信嘅。因为阿陈淑庄一啲退意都冇， 嗯， 你叫阿陈淑庄排第二，乜嘢叫佢死？你仲谂住公民党可以攞两票？ 两席唔得， 唉，谂你都唔使谂啊！就算今次余若薇啊排喺阿陈淑庄第二啊，都会输嘅。所以余若薇计嗰条数，嗱，点解我话俾呢个世界政治就系咁噶啦？所以咩刘慕雄嗰啲白痴嘅，仲喺度读嗰啲咩礼记嗰啲嘢，抌咗佢啦！ 大道之行也。 当年啊，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冇焚到礼记嘅？因为礼记是之前定之后的。我不懂历史的，我讲明啊，我自己考这个慈禧太后。 秦朝呢就是统一六国的。春秋战国之后先到秦始皇的。 即是礼记是之前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烧吧，应该可能 应该 有机会烧 的。书坑一定有啦，即是证明你懂啲历史。烧毁了的礼记的。你秦始皇大佬啊，你仲抬佢出来啊，咪呀。余若薇咧，点解佢唔选咧？而家我终于明白。 嗯， 第一唔排除意气难生啦。第唔系佢杯茶， 又唔系身体唔好啊， 又唔系佢，又唔系要搵水。嗱，因为如果再选港岛区咧，佢计嗰条数，佢如果出嚟排第一，你梗系选到啦。 嗯， 如果排第二， 有机会输啊， 有机会输啊嘛， 有机会输啊，你觉得？ 咁何必咧？ 嗯， 咁所以佢精急流勇退， 不如去新界西。 嗱，佢都唔想去嘅本来。但系而家有个郭家麒死鸡烂鸡，咁啊谂下帮下你无妨，咁啊所以走去新界西咧，啊咁啊排第二咯， 嗯、 啊如果喺港岛区就唔掂嘅， 咁啊求人得人啦，输咗算啦， 求人得人冇乜所谓啊，咁啊就学你咁讲咯，我港岛啲票过唔到新界西嘅， 未必过， 咁学 系真系未必过到嘅，嗱、啊、 咁所以呢啲咧做政客，全部都计算过，但我可以话俾你听，陈淑庄一定唔会排喺陈家洛嘅后边。今时今日几多号啊？今日 今日六月十一， 而家系9:56:17， 嗯， 出得我哋揸慢三秒噶、出到街就弊噶啦，唔好话我播错先。嗱、一定港岛区公民党唔会俾阿陈家洛排第一，而阿陈淑庄排第二。 如果唔系就两个都冇晒， 两败俱伤， 两个都冇晒， 唔系同埋唔会发生嘅。以我嘅认知啊，陈淑庄点可以放弃唔做立法会议员咧？真系日日走去做话剧咩？你傻嘅，做呢个咩大错嘢夫人咩？ 佢本身好似系大状嚟嘅， 大状嚟，系但系问题，喂，入咗立法会，一入后门 深 似海， 就冇乜 入咗唔会出翻嚟噶。好似我哋啲咁洒脱嘅，又话唔捞就唔捞嘅咋，大佬。 咁即系你觉得佢个阵咧？即系新界西个阵就系咁排啦。 新界西我信，嗰个可信性程度去到九成。 港岛区咧， 港岛区系流料嚟嘅，呢个柴仔料嘅。另外一条料咧，我又匪夷所思嘅、今日余锦贤咧就话何志平 系 会做副政务司司长。 好， 但如果真系嘅话咧，嗱、咁真系可以知道权力使人腐化。 嗯哼， 权力嗰种吸引咧，比啲毒品更加犀利。 這個、 你知唔知当年？肥龙喺英国调啊，林郑翻嚟就系夹住何志平嘅。 嗯，做呢个民政局噶嘛， 上俾 嘛，系咯。 今时今日你何志平为咗翻去个官场，竟然肯屈就喺啊林郑月娥之下，哇，点做得人啊？大教授，你知唔知何志平好巴闭噶啦？讲俾你听点样巴闭？哈佛，喂，眼科专科 系， 当年只不过同阿李国章唔啱。 嗯， 如果唔系咧。佢系争做校长嘅， 啊，揸住医学院院长噶， 好多眼科医生都好掂，因为同中国领导人吓整眼啊嘛。 嗱，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真系帮阿林郑月娥，你咪要屈居林郑月娥之下， 即系证明呢个位好难揾人啊，大班。 唔系，但系个问题，求其揾都得啊。何志平，喂，唔该你啊，大家老友记，唔好咁丑啦。 肯唔肯咧？佢 做乜都做，系唔可以做呢个位。 即系，哦，你意思？ 但我话俾你听，佢一定做。如果有得做。呢个又系嗰度先惨啊！所以呢个世界就系咁啊！唉，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嗱、啊，俾机会同啲听众倾下偈啦。 我讲咩好咧？ 我点知你想讲咩？ 已经俾你讲晒啦，所有嘅嘢。 我讲晒，我都俾你俾最后嗰分钟你讲啊！ 真系吓、啊，做咗呢、這个。这个节目我做了第四次啦、都是散工形式咁啦，大班。 唉，慢慢啦、你知我哋而家最紧要大佬呢坐的士嗰时啊，而家呼吁我哋全香港 DBC 老友坐的士嗰时呢，第一见到佢有数码心机嘅呢就俾个 like 佢。落车醒多蚊 tips 啊。 我今日搭嗰个系喎。 如果冇开嗰啲呢，就问佢点解装咗唔开，俾啲压力佢。 佢投诉啊。 都俾贴士。 佢投诉真系呢个要注意。 冇办法啦，收得唔好系。 好多地方都收得唔好。 冇办法㗎啦，好啦。如果冇装嗰啲问啦，点解唔装贴士就唔好俾啦。唔该你装个收音机先讲。 喂，但系你派緊㗎啦嘛。 派緊。系啦。而家最近我昨日坐下的士呢，的士都见到我家同我倾偈㗎。咁我家问你做咩唔装收音机。佢有人话俾我听你净系播粤曲啊。大佬啊，唔该澄清下。可以听到吴志森把声，可以听到我把声啊！多谢晒， 今日再见， 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